It's also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参差，美股是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5点，跌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8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1点，收报1402点。欧洲股市普遍表现是偏软。中国男王在伦敦奥运百一米跨栏预赛中跟腱断裂。他在伦敦一间医院接受了1小时19分钟的手术。中国代表团的副秘书长李毓毅透露，医生对手术结果非常满意，刘翔需要住院2至3日，之后会返回上海休养。医生认为刘翔完全有可能继续从事运动。刘翔的爸爸刘学根说，刘翔是接受全身麻醉手术，他形容手术十分成功。而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医学专家陈世益说，刘翔大约要4个星期时间固定，然后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康复，希望在下届2016年巴西奥运会见到刘翔复出。伦敦奥运第13日的赛事，女子10米高台跳水决赛，国家队的陈若琳成功卫冕，赢得金牌。陈若琳表现出色，在第四跳之后成为首位总分突破300分的选手，最后以总成绩422.3分夺金。另一名国家队选手胡亚洲排第9名。较早时陈若琳已赢得女子双人10米高台跳水的金牌。首次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女子拳击赛，在51公斤的决赛，世界冠军国家队的任灿灿以7-16不敌英国的选手，只是拿到银牌。在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决赛里面，侯玉德同样是输了给东道主英国的选手，只是拿到银牌。至于摔跤女子72公斤级赛事，卫冕冠军的国家队选手黄娇在季军战不敌哈萨克对手，失落一面的铜牌。另外，女子游泳10公里赛事，港队的邓泳恩以2小时2分33秒，在25名选手里面以第20名完成赛事。奥运田径男子200米的决赛，早前赢得100米金牌的牙买加选手保特以19秒32夺金，未能破他自己保持的19.19秒的世界纪录，但就是第一位运动员可以是连续两届的奥运同时赢到田径100米和200米。保特的队友比利克就拿到银牌，铜牌就是牙买加的选手卫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大型经济气候咧就唔系咁好嘅。欧洲嗰方面咧，其实以前咧我哋公司收到订单都起码超过1万-2万件嘅，但系半年嚟讲，其实已经系跌到落去1000-2000嘅啦。呢、这个期间咧就会系揾到多啲小批量嘅客啦。你可以接到10个小批量嘅客咧，其实就已经系等于一张大嘅订单嘅啦。而家新兴市场，譬如话泰国啊、越南、菲律宾落嘅单通常都唔会多过1000嘅，但系佢哋嗰个经济咧发展得好快，呢几年其实系好大机会会超越欧洲嘅，喺未来1-2年。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 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顺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碌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点半。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广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由今日开始到星期日， Ideal Radio 会在领汇慈云山中心3楼314至315号铺隔离的销售站，由上午10点到夜晚8点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众除收音机加送价值20元的电脑节入场券和柏斯琴行88折购物优惠券给你。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支持 DBC 继续广播到最后一刻。我们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你的名字对 DBC 充满意义，我哋慈云山中心见。提提你 ，DBC 有可能在短期内停播，购买数码收音机前请先考虑呢个因素。数码收音机除了可以收听 DBC 7个频道之外，亦都可以收听其他数码电台和 FM 频道。 哇！你睇，神九同埋天宫一号成功对接啦，好犀利啊！我都好想同嗰啲太空人见面啊！ 你好快可以见到佢哋啦！神舟九号载人航天代表团8月10号至13号访问香港，佢哋会喺8月11号下午4点出席欢迎大会演，仲会有电视直播添，大家到时一齐睇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乜嘢叫做时运不济呢？神舟九号嘅三位太空人就示范咗俾我哋睇啦。成功升空喺太空同天宫一号衔接，预计系举国欢腾、民族自豪嘅一刻。但系时间上偏偏系李旺洋被吊死喺湖南医院窗前嘅时候。作为中国人，应该为神舟九号的壮举欢呼，定是为残疾意见人士湖南铁汉的惨死而悲动呢？中国第一位女太空人上太空，虽然苏联40年前已经做过，但始终证明中国人是行的。中国妇女应该很骄傲啊！但是同一时间，李旺洋的妹妹李旺玲因为哥哥的惨死，求仙求佛求媒体为他代抱不平，触怒了湖南政府将他人间蒸发。女太空人在太空做运动的画面引不起有良心的中国人注意，因为大家牵挂的是那位窗前普施欲哭无泪的铁汉妹妹李旺玲的生死安危。杨利伟当年来港引起过一场轰动，今日三位太空人来香港希望重获欢呼，但是碰到的是政府强推国民教育，全港父母恐慌，对大陆一切政治宣传都从心底厌恶的时候。太空人的政治show本来是要凝聚人心，引发民族认同，偏偏这个时候是伦敦奥运会的时间，又啱啱中国运动员因为打假波走线被大会取消资格。庄则栋的时代，中国运动员高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虚伪，今日只求金牌不择手段是可怕。中国人是偏激的民族，永远都在两极作钟摆式的跌宕，所以老祖宗就用中庸教我们执其两端，自见中道。 神舟九号的太空人注定是生不逢时的了。 我会将问题转俾我太太，佢会回复你嘅。 我会建议佢面对面咁样添吓，去直接解释呢个情况。 佢嗰个声明咧系咪前后矛盾，系咪足自杀？我觉得值得兼听。 喺廿年前发生嘅嘢，撩翻出嚟嚟攻击某啲人啊，系鸡蛋挑骨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41啦啊！咁啊，直播室有啊卢总啦、李锦鸿有大班，大班我今日咧好扯火，我觉得咧唔单止陈茂波要立即宣布下台，要辞职，呢、這个特首收工啦，真系吓、 啊！喂，啱啱放完假嘅人收工吓，咁啊放假充电归来啊，咁啊神采飞扬、啊。 其实我真系吓，琴日见到净系发恶梦。即系呢条友 着黑色嘅 T 恤出嚟，哇！大佬送丧咁真系， 唔系佢要连气，点解要连气咧？因为啊喺、网上发表嗰张 苏梅照 啊，嗰张相咧，佢系着黑色 T 恤嘅。 哦， 咁啊咪要连气咯， 要连气 呢啲细节佢就好能够掌握，好叻。 即系呢条友咧，每做一样嘢，连着一件衫都计算过。但系大佬啊，你算嚟算去，咪又系算死草。啊，算嚟算去，又唔系算咗一个咁嘅闷局出嚟。其实佢应该辞职噶啦，我觉得唔系陈茂波辞职，系梁振英要辞职。 系啦，而家成个班子解散佢。 喂，咁如果特首辞咗职，个班子就解散。 咁样又要 大声啊！喂，嗱， 唔系噃，当日董生系呢个系辞职嘅时候，痛脚下台冇、啊。 一样，因为署任嗰阵时就冇、啊，但选过之后就要重新组班噶啦。 得始终一朝天子一朝臣嘅， 系啦，冇得讲啦。你署任啫，即系林毓华啊，听日礼拜一我放假，你就啊揸 fit 喺度做 keeper， 咁、你唔可以同我换咗啊？你咁红噶嘛，大佬啊！ 但系当然系即系当你 即系你署任啫啊。署任主持啫，直情话不如咁啦，唔讲嘢啦，播歌咁得，咁大佬都有个风格。 嗱，两位咁扯咁 讲呢啲歪理， 其实问题喺边度咧？点解咁怒气咧？ 问题就系话咧，死不认错，佢仲走出嚟揽啊！呢、這个陈茂波都唔紧要啦。嗱，你仲指责传媒，嗱呢啲咪俾传媒压力咯？话传媒偏听，咁我哋咪视起耳听下，咦有料到喎？咁样传媒偏听啲乜嘢咧？咁？原来佢话咧，陈茂波出嚟解释咧，有讲过两样嘢嘅，一就佢老婆啊，呢、这个劏房大王啊，就退股啊，会退咗个所谓家族基金经营嘅啊 B V 希尼汉公司，搭晒鸡棚公司，佢就即刻退股。第二绝迹香港啊，流呢、这个地产市场，除咗自住嘅屋之外咧。啊！喺任职局长嘅时候咧，会啊，即系唔再涉足啊香港嘅地产市场。 好啦，翻去做继续做呢个劏房业务啦。唉，真系呢个陈茂波真系唉。 而家讲紧梁振英，我冇气啦。你话你讲乜好气嘅？食咗咩嘅？你不如教我，你翻公厕食乜鬼嘢？ 食咗鱼系嘛系嘛？食咗咩鱼啊？ 你食咗啲胶粒啊？喂，大佬啊！而家讲紧梁振英闹我哋啲传媒啊， 谂翻 我 好火 啊！有份嘅，佢话我哋唔兼听啊，啊话你啲人咧啊断章取义啊，唔如实报道啊，咁我梗系使自己嘅耳噶啦。原来讲嗰两样嘢我都有讲过，嗰日我都同你讲，哇！佢话唔涉足香港嘅话就发达啦，最好以后离开香港咪仲好。我哋两个都有讲， 有讲，同埋 所有报纸都有登， 有报道，同埋 写晒出嚟话乜话乜。咁、你梁振英系咪黐线嘅咧？喂，呢、这个人仲点可以做特首嘅咧？你知你而家屈，第一就屈啲传媒，第二你用啲咁拙劣嘅手法，咁拙劣嘅借口，就喺揽一个咧卑鄙无耻下流嘅啊陈茂波。点解我谂下卑鄙无耻下流咧？ 我觉得我林毓华你好好火啊，但你我哋系冇火啊，其实陈茂波系卑鄙下流贱格，点解咁样讲咧？一个话自己系一个好坎坷啊嘅环境 嘅成长路啊， 少年嘅成长路，靠外国啲翻鬼佬接济啊，即系人哋认养你，你先成长。当你发咗财之后，你走去做劏房，喂，好贱噶！点解贱呢？你去剥削嗰啲穷人，乞衣兜揦饭食，一个三尺乘九尺嘅房，租46蚊一尺， 四十几蚊尺啊！唉， 仲有啊，你嗱呢、這个先兴噶啦，我哋净系就针对呢样嘢一路都林彪话，我哋都失职噶，因为我哋可能咧太多呢啲 DBC 垃圾嘢咧缠身咧，令到我哋唔称职做一个好嘅节目主持人。佢系将呢啲穷人，第一就剥削啲穷人，乞衣兜揦饭食；第二，你将呢啲穷人嘅生死嘅安全置诸不理啊！住嗰啲劏房，有一火烛咧，你又将啲救火通嗰啲咩走火通道两条都冇晒啊！喂，一火烛就一镬熟噶啦！啊，仲有冧楼咧，啊，码头围又试过冧楼，即系话呢个人贱到咧，你除咗乞衣兜揦饭食去赚钱之外咧，啊，你仲置呢啲穷人、啲老人家于死地嘅。喂，大佬啊，我唔介意你搵钱，你搵嗰7000万，而家话搵咗7000万，其实就唔止 嘅， 一定唔止嘅。嗱、啊，你做钉王唔紧要，嗱、啊，好多人打钉嘅，打钉咧系丢空咗佢嘅。或者你就咁以租俾一家人咪算咯，你拣咪劏房啫，即系啲人又食又拎啊！即系第一打钉啊，同啲收楼嗰啲，同啲地产商勾结。第二，喂，连积咁多回报，即系我打一钉咧，我仲要攞回报，要攞个十厘，即系100万买翻嚟嗰层楼咧，我希望收到10万蚊租一年。喂，大佬啊 ，cheap 唔 cheap 啲啊？嗱，如果你系咁以租俾一个普通人家，成间屋租俾人，收翻。如果100万嘅香港嘅回报率咧，通常租楼俾人2厘到，啊，可能喺呢咁嘅啊，即系呢个啲贫民嘅地方啦，啲穷人住嘅地方咧，可能个回报高啲，可以去到3厘4厘，你咪租层旧楼出去租4000咯，你租4000蚊，你系赚少6000蚊啫。第一，你就唔使今日咁惨；第二样嘢，喂，你够运咋，陈茂波。如果有火烛有冧楼，如果好似码头围嗰间嘢咁，你陈文波点见人啊？仲走去话自己一个好坎坷环境长大，发财就立品啦，贱人辞职啦，仲要做官。喂，我最兴呢样嘢，你车大炮我都唔兴， 大班 你贪心我。 到时佢又话俾我哋听咧，冇噶，我家族又冇持有呢个控制嘅股权啊，我又辞咗职啦。 咁样话你试下啦，如果我哋今日呢个电台啊！你冇控制权啦，完全一啲控制权都冇啦，啱唔啱啊？ 零啊！ 如果你今日走嚟讲啲嘢 啊， 支持梁振英，认为梁振英点啊？梁振英特首一翻嚟，即刻喐嗰啲传媒监听，跟住就陈茂波咧学阿蛇仔讲嘢，阿蛇官咁讲，喂，你哋啲传媒20几年前啲嘢刮出嚟，鸡蛋啊挑骨头，即系如果我哋啲节目含难讲埋呢啲咁嘅嘢。DBC 系抵执啦，经营不善，边有人做生意攞1.5亿出嚟搞咗几年？如果炒楼就发达啦，而家一个崩都未赚过，又冇广告，执咗去啦 ！DBC 仲有搵埋啲大班啲咁嘅人翻嚟，啊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啊冇广告其实系因为佢噶咁。我哋你估如果我哋讲啲咁嘅嘢，林毓华你虽然冇控制股权啫，你可以做噶嘛？林毓华你可以话大班。翻屋企瞓觉啦， 真系我翻屋企瞓觉休息好啊，真系 开饭咩？挺住，走嚟同你劳气咩？啱啱啊，嗱，老总，嗱老总最好啦，做咗几十年传媒，你会唔会去一？你会唔会黐埋一啲咁嘅嘢度啊？ 咁呢个其实喺啲。呢、这个情况再纠缠解释都冇用啊！你即系跳出即系嗰啲问题，即系有一个更大嘅承担、更大嘅诚信嚟对即系面对整个嘅质疑。到今日为止，陈茂波夫妇仍未现身。 嗯， 咁啊，梁振英休息几日啊，应该系好清晰吓，唔会俾充分头脑啦。结果翻嚟要揽下波， 但系 发觉亦都系咧，只有即系更加加深咗个问题，亦都系冇办法产生一种即系正面嘅效果。 我话俾你听啊，琴日睇嘅姿态咧，吹水我就死噶啦。 功高盖主啊！你知唔知啊？因为离开咗之后咧，呢、這个吹水我好叻噶，做咗两样嘢，一就拉晒嗰班马佬七星半月啊，半咗出嚟讲执胶粒，又话要追究嗱，林旭华叫先噶， 追究责任啊， 追究责任。咁而家钟 石化 咧就话攞一千万出嚟先， 垫资咋？ 等下中海运就未见啦，唔系唔系话攞出嚟垫资 系真系你信我啦，咁讲 嘅。支住先，喂，即系唔排除将来追究责任之后咧，会加嘅啦。公道我哋要公道，跟住啊无端端搞得奶粉出嚟，喂，嗰得奶粉嘢啊，系前朝开始做嘅。第二系唔使你局长出嚟讲啊，呢啲应该食卫局啲人出嚟。 你话啲专员去讲啊？ 阿何国贤可以讲晒，佢何国贤都讲晒，医 生 咯，医生讲晒，自己讲晒。 喂，几时使你呢个咁嘅大喊十出嚟讲？咪又系要邀功咯？嗱，梁振英佢亦都讲得好清楚啦。虽然我人喺唔知喺外国，佢又唔讲苏梅岛噶，但佢又连戏啊，着翻件黑衫出嚟，即系话俾你提你记住啊，我去咗苏梅岛啊，你见嗰张相啦。 唔好话我喺北京 啊， 你又苏梅岛啊， 又唔讲边度啊，我去外国，跟住我咧就 喺外 一路咧，佢话外国啊， 外国 一路咧就有留意香港嘅事态，即系一路都有参与，即系佢就惊死吹水我。攞功劳啊！你 喂，照 计 吹水我喺咁情况，喂，都 系 会回报 打电话翻嚟添啊嘛，佢应该 有呢个对话噶吓。 嗱，要听梁振英讲嘢咧，你又要小心，要唔好见 佢啲语言艺术好高噶吓。 佢即系意思话，我支持呢个吹水我支持嘅意思，即系话，其实想话俾人听，系我责成去做呢样嘢嘅，系我喺苏梅岛或者北京。打电话翻嚟叫你吹水我，你要开记者会啊！你衰咗啦啊！你要咧啊，责成啲官员咧追究责任，同埋清理啲胶粒 啊！ 喂，佢呢条友即系我想话吹水我大镬咯。不过吹水我又唔简单嘅嗱，第一，当梁振英离开香港之后咧，佢醒啊，即刻走出嚟。就摆个格出嚟嗱，我做特首叻过梁振英。 佢反应系快喎，系啊系啊。 嗱呢个第一，佢反应系唔快，唔好赞佢。唔快，佢抢抢功劳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摄位第一啊，做嘢第九。如果佢真系叻嘅，一早就执晒啲胶粒啦。OK 嗱，第二佢好叻噶，原来过去七日或者五日，佢咪应该系署任特首噶嘛？佢出嚟见咗咁多次记者。一直是以政务司司长身份的。他连这个话署任特首都不敢叫啊。你知不知为什么他知梁振英小气。哇我告诉你这场戏有排看。你有 两者之间 有 两个 咁 嘅 人 在 那里，你算我我算你呢 咁就好弊㗎啦。 喂呢队咩队嚟㗎，跟住找了个林焕光抽得就抽。我当然支持林焕光讲嘅嘢。但我觉得佢人格有问题。你入得一个团队里面，尤其是行政会议，你系召集人， 召集人 系集体负责制嘅。不过梁振英抵佢有今日嘅，你替人头，人替你头。当年你记得梁振英喺曾荫权时代做呢个行政会议召集人嘅时候， 不停写文章， 系啊， 唱反调，我又不停叫佢辞职嘅，亦都俾特首出过四封信警告佢嘅。嗱，佢喺选举论坛嗰度唔承认噶。因为他又拗的，他到时说我收过四封信，不过不是警告啊，那些温馨提示而已。他很多 东西。这个语言艺术嘛。 现在轮到这个林焕光就喐他。抵的，这个世界有二眼报的，所以我成日讲话有二眼报的，我告诉你。 哇你看特区政府几头马车啊，即各自有盘算，各自有。 各为鬼胎。 啊那你怎么搞法啊，即是。 不过从寻日咧，特首嗰个讲法咧，我就知道咧，真系嘅，佢真系身上面有特别任务，就系、是、要收你啲传媒，真系啊，话知你点写到，我就话咧，你哋系冇兼停啊，就住呢啲嘢，你哋冇，我就算离岸都好咧，啊，我都有及住你哋噶，即系话吓。 喂，真系你话如果咁样样，你话呢个政府，即系我哋唔理你，你梁振英死唔理死到够咯，关我咩事啫？你脚痛好，心痛好啊！你啲汗腺出现问题好，你落台冇问题噶。但问题就系话我哋未来呢五年啊，如无意外啊，大吉利是啊。喂，如果香港俾佢管足五年啊，我而家做咗一个月都已经咁大镬啦。你话呢个特首唔辞职，咩人会要辞？ 阿 Q 姐话佢一百日啫嘛， 唉，阴公，唔系，即系你明唔明？我哋而家邓空个人 系啊，你唔单止系你啲系咧个人嘅得失荣辱上台下台。你如果你嗰个班子咁混乱，呢、這个中途堕马又要换班子嘅时候，整个香港管治出现问题啊嘛！即系正如你睇翻 DBC 嘅问题，即系你唔系单你一个台嗰个嘅生存问题，系整个香港嗰个传媒生态整个吓嘢， 言论自由嘅空间系被扼杀 嘅。大部分传媒已经归咗边嘅吓。啊咁啊，石果僅存嗰啲咧，啊就冇嘢嘅。好似其實真係，琴日《蘋果日報》《金融中心》篇文寫得好嘅。啊，第一就佢分析得幾好嘅，即係係好客觀。啊，當然有啲嘢我都未必完全同意，但係都好客觀。客觀嘅地方，第一先分析咗大班啲咁為人先。啊，所謂得罪人多，大聲夾惡啊。另外咧，因為你班股東啊，嗰啲背景污糟邋遢，你明唔明啊？你股东你背景全部系太复杂，咁啊变咗咧就觉得咁你大班同呢班友揽埋一齐，抵你死噶，咪抵你死，同埋佢哋亦都唔想俾你利用，佢都唔知道你班友搞乜，你明唔明啊？所以呢个咧我哋系有个问题嘅，即系我亦都唉道个歉一次啦，唔知一次啦嗱。咁啊，今日《东方日报》咧就我睇咗之后咧，当然佢话黄楚标反驳郑经翰指控啦，质疑管理层阻挠股东查数啦。其中一样好有趣嘅地方咧，就话黄楚标喺电台反驳我嗱，我琴日就去过自由风啦，肯定唔系 DBC 啦，亦都唔会系香港电台啦，照计。咁喺边个电台出现咧？嗱，咁啊得翻两个电台，一个就新城。一个咧就系商台，嗱，如果你听众 帮下手吓， 有听到嘅黄楚标喺边度讲过嘢嘅，我都好想听下。 不过净系东方有去引述黄楚标喺电台回应你，但其他报纸咧有啲系即系自己系联络黄楚标。 可能会唔会写错之后回应郑经翰喺电台讲嘅嘢？ 系啦系啦， 嗱唔出奇咁 啊。呢个就我解读啦。 嗱，佢回应乜嘢咧？嗱，好简单嘅，因为我喺电台咧。亦都喺呢个电台都有讲啦，就话佢哋琴日出个声明咧，系有不尽不实，同埋有偏颇之处。就住个查数嗰样嘢咧，我哋管理层咧，我哋个财务部啊，暗春财务部得三个人，喺过去嗰一个月定两个月以嚟咧，好积极，完全配合，尽量配合，喺能力范围之内又唔影响我哋日常运作，其实点都影响噶啦。啊！因为我哋三个人，佢嚟啊，分分钟多人过我哋，就要嚟睇数。咁我就完全，因为我哋尊重法律，亦都唔关我事啦。我哋有个 CFO， 又有 CEO， 有何国辉吓、啊，我就尊重法律嘅。任何董事根据香港公司法，就算点样唔合理法，明知佢想玩嘢，你都要配合去查数嘅。嗱、啊，呢、這个我哋完全做到。不过当然有一次。就因为冇办法应付咧，因为要准备开呢个董事会，就叫佢哋话可唔可以开完董事会之后再翻嚟咧？咁又开完董事会之后又再翻过嚟啦。做到早两日咧，我哋又叫佢离开嘅。原因点解？因为我哋而家要搞遣散。 嗯、 我哋个财务总监咪抵受唔到啊！嗱，我完全支持佢噶，佢系一个好好嘅人，好专业嘅人，亦都好支持 DBC 嘅。啊，亦都有高就。第一、第二咧，亦都真系受唔到嗰种压力。亦都辞职，咁既然我连个财务总监都唔喺度，得翻两个人去应付啊遣散，咁我哋又请佢离开嘅，就话我哋搞掂咗之后，请你再翻嚟咯。而且再一样嘢，查数唔紧要嘅，啲数唔走得 嘅，喺度啊，除非你即系佢 又系都唔系好似个贱人，呢个杨怀康咁讲，话咧我哋唔俾人查数就惊咧查咗啲乜嘢咧啊就大件事啦，上身啦，所以咧又唔想查数，又唔想清盘。嗱，佢又讲中狗口长出象牙，我哋梗系唔想清盘啦。我有个责任咁，就系股东同创办人，我系要向公众负责咁啊。清盘嘅意思就是你毁坏咗你向港管局申请牌照嗰个承诺嚟噶嘛？我唔会做呢咁嘅嘢噶嘛，我会死人都顶罪噶嘛。嗱、嗯，所以咧，如果唉一讲到呢个黄楚标咧，你知黄楚标好巴闭嘅，系地产霸权其中一间地产霸权信和嘅董事嚟噶。非執行董事啊！另外，你知唔知系梁振英做校董会主席嗰阵成大嘅，俾咗个院士佢嘅。我问你，院士咁嘅系咪 亂咁比嘅咧，系咪？ 应该有啲学术成就先得啊！ 成大啲老友记，唔该，不如讲下俾我哋听，有咩资格可以做到成大嘅院士咧？系咪封杀 DBC 系其中一个因素咧？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涉嫌骗取房屋津贴的发展局前局长麦齐光，朝早到廉政公署总部报到。麦齐光的座驾在早上大约七点半抵达北角的廉署总部，被大批传媒包围，他没有回答到记者提问。咁佢架车喺大门停留大约三分钟，俾记者影相之后就驶入咗停车场。咁同案要报到嘅路政署助理处长曾景文夫妇就未见出现。现年62岁嘅麦齐光上个月初上任发展局局长之后，被揭发喺80年代同曾景文互租对方持有位于北角城市花园嘅物业，申请政府嘅房屋津贴。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投资者继续观望会在短期内再推出措施去刺激经济，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5点，跌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8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1点，收报1402点。个别股份方面，斯科被投资银行高盛列入推荐买入名单，股价升超过3%，收报17.7美元，股价升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欧洲三个主要指数就表现偏软。中国男王刘翔在伦敦奥运81米跨栏预赛中跟腱断裂，他在伦敦一间医院接受了1小时19分钟的手术。中国代表团的副秘书长李毓毅透露，医生对手术结果非常满意，刘翔需要住院2至3日，之后会回去上海休养。医生认为刘翔完全有可能继续从事运动。刘翔的爸爸刘学根说，刘翔是接受全身麻醉手术，他形容手术十分成功。而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医学专家陈世益说，刘翔大约要4个星期时间固定，然后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康复，希望在下届2016年的巴西奥运会会见到刘翔复出。五伦敦奥运第13日的赛事，女子十米高台的跳水决赛，国家队的陈若琳成功卫冕，赢得金牌。陈若琳表现出色，在第四跳之后成为首位总分突破300分的选手，最后以总成绩的422.3分夺金。首次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女子拳击赛，在51公斤的决赛，世界冠军国家队的任灿灿以7-16不敌英国选手，只是拿到银牌。而在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里面，侯玉德同样是输了给东道主英国的选手，只是拿到银牌。至于摔跤女子72公斤级的赛事，卫冕冠军的国家队选手王娇在季军战不敌哈萨克的对手，失落一面的铜牌。另外，女子游泳的10公里赛事，港队的邓泳恩以2小时2分33秒在25名选手之中以第20名完成赛事。奥运的田径男子200米决赛，早前赢得100米金牌的牙买加选手保特就以19秒32夺金，但就未能打破他自己保持的19.19秒的世界纪录，不过是第一位运动员可以在连续两届奥运同时赢得田径的100米和200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8月19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一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莲花邵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同我哋一起讲执迷得悟。查询及索取免费入场券，请于办公时间打2297-1891。 就快去旅行，執行李未啊？ 執好啦。 咁你上网登记咗外游提示服务未啊？ 係 喎。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㗎。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 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玩得放心啦。 登记外游提示，旅程安心写意，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11日，即使有不少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都未肯引咎下台。而在8月3号，陈茂波首次现身开记者招待会，他最初就说对于警察遭务的事，强调他和他太太许宝明徒不知情，并且两次将责任推到去他太太身上，又讲了大话，他说对于警察发展的买卖劏房是毫不知情。不过上个礼拜六，传媒再踢爆警捷发展当年是连劏房租约买卖有关单位的，而直至去到星期日的深夜11:59，陈茂波再次发出声明，改口承认是知识有关的情况，并且在声明入面又重申他太太已经决定卖出所有警捷股份，又承诺他除了自用之外，在任内将会绝迹物业市场的。而这份声明是足以证明陈茂波夫妇是自己讲大话，并且是推卸经营劏房责任，推卸诚信已经破产。而舆论亦都指出，事件是证明陈茂波是以挤牙膏式是回应传媒提问的，并且企图将自己的大话扭曲成只是对于现况毫不知情，根本是完全不合逻辑，侮辱香港人智慧。即使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交粒事件的记者会上面是被多个记者追问对于陈茂波的丑闻睇法，林郑月娥索性拒绝回答，同陈茂波划清界线。 点样交粒事件你就可以同几位局长排排坐喺度倾，但陈茂波的事件呢就要凌晨时分先出个稿，你又不同他一起出来交代，同埋兼他在记者会上面回应这件事呢？ 我都是反复讲句咧，今日我就唔系一个场合咧会评论关于阿陈局长嘅事。 陈茂波连日大话连篇，令到唔少市民要求佢引咎落台。 但我唔明点解咁多政客上得嚟做政府嘅，点解永远都系唔讲真话，即系只系识得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 而陈茂波今日被踢爆劏房丑闻，已经系第11日啦。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8:13的时间啦，唉，林毓华真系，如果陈茂波唔落台，咪梁振英落台咯，就咁简单嘅啫、你个伙计唔咩就老细咩噶啦。通常咧就叫做弃居保帅。嗱，而家如果你揽住啊陈茂波嘅，你揽得几耐啫？而家最好笑咧，引述中方啊，又话北京撑嘅陈茂波，点解咧？喂，陈茂波呢单嘢咧，同阿麦齐光有啲唔同， 系 因为光咧就犯咗呢个刑事罪行。所以唔系刑事罪嚟喎，所以使乜落台呢？ 喂，剥削咯，啲系吓，啲劳工阶层。 几时我哋啲官员问责官员，原来好简单嘅啫、你犯咗刑事咧，你先至要落台。你冇犯刑事就唔使落台啦。咁以前落台啲官员咪好大镬。第一，麦齐光未曾审噶。 系 今日都系廉署报道咋？ 系 阿法嚟讲咧， 仍然系无辜嘅。 啊，一日未定罪， 直至到法庭定咗罪为 下，咁咪唔使辞职啦。如果咁讲，以前阿松哥啊，数码头啊，杨永强嗰啲冚烂咪冤枉， 嗰啲系有承担吓、 喂，大佬啊，几时呢个系标准嚟嘅？其实 唉，共产党啊，中央，系咪究竟唔知道香港系个价值观系咩咧？就咁样先死，就是、因为完全唔知道香港核心价值。再听埋呢个梁振英嗰班咁嘅废人讲嘅嘢，啊，有咩办法误导咗中央啊？啊，以为咧佢哋同中央讲好简单嘅啲柴仔，系香港讲法治嘅，陈文波冇犯罪，啊，冇犯罪就唔使辞职噶啦。喂，香港除咗讲法治之外，我哋仲有个道德嘅，仲有个价值观嘅，大佬。 政务司司长同有关嘅部门咧，就交笠落海嘅时睇过，我哋食安全中心咧，亦都不断进行监察。呢件事咧，我十分支持政务司司长嗰、那个做法。一咧，我哋要追究无论系需要负责嘅公司机构系咩嘢人，我哋咧都要追究。第二咧，我哋要尽快清理。第三要做嘅咧，就系我哋会注意鱼排嘅经营者。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呢是需要特区政府体恤的，他和他太太除了是自用物业之外呢，他们会转职物业投资市场。另外呢，他们已经决定呢将有关公司的股份呢是尽快呢是出售。我相信呢陈茂波局长是会处理好这件事。 有报告的，有报道的，那么他有没有诚信做这个官 员的？我觉得呢大家看清楚他那个声明嗰个讲法系嘛？因为有一个讲法咧，就话佢呢个讲法咧系咪前后矛盾，系咪足自失？我觉得咧，大家值得咧兼听啊，前前后后各方面讲嘅说话咧都睇下。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嘿嘿嘿，唔好以为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到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Q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8:18，唉，呢个梁振英见到就头痛啦，我话俾你听。 你听到佢讲嘅仲头痛啊！咩处理好啊？咩声明啊？ 佢 自己有冇睇清楚、听清楚？ 心嘅嗱，佢点解话要佢话嗱？第一要着件黑色嘅衫落机 啊！你送丧啊？ 唔系，都话连戏咯。因为有张相，佢一离开香港咧，即刻有人摆咗张相上 Facebook 咧。就话发现啦，梁振英喺苏梅岛，嗱佢冇认有冇唔认，不过落机嗰阵时咧，佢着翻件黑衫，就嗰张相入边嗰件衫，就等于你啲人咧联想到啊，系去咗苏梅岛，咁但系点解如果真系去苏梅岛又唔讲咧？嗱咁啊讲外国，咁点解讲外国咧？林毓华讲咗外地啊，啱嘛？ 嗯， 啊讲外国嘅意思咧，又即系言下之意咧，又话俾你听咧。我冇去到北京， 因为北京唔系外国咁啊嗱，所以一个人如果咁样讲嘢嘅嗱，一个特首佢要同公众交代去咗边度，佢系唔揾把口嚟讲嘅，净系用晒身体语言啊啊！旁敲侧击啊啊！即系露两手俾你睇下嗱，着翻个黑衫喎嗱，系啦，我去苏梅岛啦，去外国，我唔去北京啦。嗱，佢真系净系去苏梅岛嘅，又冇去到北京嘅。点解唔简单？嗱，譬如我去接李基林旭华啊，去边度翻嚟啊？你梗会讲噶嘛？哎，啱啱去完呢个温哥华翻嚟嘅咁。你唔会咧就我可能我去完外国翻嚟， 我去咗北美洲， 跟住搵咗唔系啊外国，跟住搵咗手啊指下件衫，你睇到啦，我嗱嗰日 send 张相俾你啊，都系呢件衫嚟嘅，温哥华影嘅，睇唔到咩？喂，大佬啊，呢啲咪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咯？啊，呢啲只有呃老婆嘅人先咁样做啲咁嘅嘢嘅啫嘛，喂。你个梁振英点解唔可以坦坦白白讲一句真话嘅啫？啊，讲一句真话得咧，得我哋要求黄楚标讲一句公道说话，或者李国宝讲一句公道说话得唔得嘅？简单而直接。OK， 我就去完啊苏梅岛翻嚟，咁系有得顺利去咗五日，阳光海滩好过瘾啊！庆祝呢、這个嗱，佢、啊、有讲嘅 系 啊，点解要走咧？就庆祝31周年啊，结婚纪念。咁你咪讲咯，嗱佢唔讲咧，你先思疑，兜咁多个圈，搞埋咁多道具，咪惊佢？点解我哋啲人咁惊佢咧？就因为你唔知佢点解会计算嘢咧，算得唔系尽嘅。嗱，嗰日打风，大家都知噶啦，个机场啊，成个机场瘫痪咗噶啦，万几个旅客受困啊，睇电视个个都睇到嘅。但系你知唔知梁振英啊？啊，唔系同万几个旅客。say sorry 同一个人 say sorry 啫，嗱呢个 呢个咁巴闭啊！ 今日《苹果日报》隔墙有耳咧，李白芳讲嘅啊，你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啊？ 边个？我就唔识佢 啊！搞到咧成万个旅客滞留喺机场，因为受到打风嘅影响，佢一句嘢都唔使讲，但系就要特登同一条友 say sorry， 哇！呢、這个真系非同小可啦啊！究竟系唔系个旅客？啊，即系因为呢个旅程啊，因为呢个打风而搞到 delay， 损失惨重咧，咁又唔系、啊。 咁呢个人啊，点巴闭法咧吓？系咪因为系咪真系大陆啲高官嚟噶？ 唉，你系估中系，系个京官嚟，都唔系好高。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成林。嗱、啊，李成林咧。啊，其实咧，佢嚟到香港咧，就已经拜会过啊呢、這个张炳良，因为张炳良咧就管运输嘅，对口单位嚟嘅。呢、這个七系仔咧， 倾下偈啫系嘛，交流 咁叫拜会噶啦。如果正式讲，你嚟到香港咪拜会翻你个部长，我哋部长上去又拜会翻上面部长咯，对口单位啊嘛。不过当然你可以讲话，我哋啲部长咧就副部级 嘅，我啲 啊，佢啊正部级，咁呢啲唔好理啦。但问题就是呢，你知唔知因为呢个部长啊，因为打风怠慢咗佢，你知唔知道梁振英搞乜啊？佢事后啊要机管局检讨啊。 嗯。 点解怠慢呢个贵人啊？喂大佬关机管局咩事啊？打风啊大佬。嗱、啊、所以大家呢成日呢啊就嗰时攞啊曾荫权出嚟开玩笑呢，就话见到特啊胡锦涛啊啊见到啊仲下边阿温总嗰啲咧，就正襟危坐，攞本簿出嚟啊 ，take looks 跟住又唔系啦，而家揸 iPad 啦嘛，后嚟佢吓， 而家呢个仲衰啊，呢、 啊 這个衰到不得了啊，呢、這个正一金牌柴仔，有冇搞错啊，大佬？嗱，根据苹果日报咧，李白芳就听到话咧，李部长啊嗰次嚟香港主要行程之一咧，就约见咗运输同埋房屋局局长张炳良。 嗯， 最终两个人喺政府总部会面嘅。 嗯， 但系咧，人哋倾倾下之后咧，突然间有个不速之客。啊，呢、這个不速之客咧，啊就系、梁振英，突然间话主动求见。 嗯， 啊，仲多面啊，就住李部长啊。喺个机场啊，被困嘅问题咧，啊，致歉，仲话咧要指示机管局高层啊，亲自啊送机啊，送阿李部长， 同埋自己同啊李部长交代点解机场大延误啊，同有啲咩改善嘅方案？乜我而家机管局俾呢个中国运输部管嘅咩？大佬系梁振英搞乜啊？所以呢篇嘢咧就话咧佢拉轻咗啲公务员。喂，大佬啊，你搞乜啊？梁振英而家香港佢做咗特首之后咧，香港系完全冇规冇矩嘅。梁振英落台啦，真系对唔住啊！唉，你做咗个几多日啊？今日几多号啊？林一华， 今日系8月10号。 你做咗40日，我系叫你落台， 嗯， 因为顶你唔顺啊，梁振英，喂，你做埋啲嘢收家啊，直情冇规冇矩，不知所谓。喂，你丢晒香港人啲架，而且呢个部长仲有一样嘢，嗱，你又唔好赖呢个部长，呢个部长系冇完全冇 complain 嘅， 嗯， 人哋做交通部长梗系知道啦，大佬。啊！打大风，机场 delay 有咩咁出奇啫？天灾人祸，同埋仲好笑咧。北京嘅机场咧，随时 delay 嘅，大陆啲机场，只要话有领或者就接近个啊机场咧，就要啊即刻禁航，禁航嘅，你知唔知啊？ 系 啊，即刻空禁嘅咯，啊！ 呢、這个都唔系笑话嚟噶啦，仲更加大嘅笑话就好多时候就话咧，啲飞机唔走得住咧，就话喂等等，有个好重要人要上机啊嘛， 唉，大佬啊，仲有人哋见紧啊对口单位，见紧张炳良喺政府总部，你系渣渣低低行过， 左头左势啦、啊， 学埋啲美国佬啲衰嘢，学 Clinton。当年啊 ，Clinton 因为咧唔想接见啊李柱明，费事俾你嚟闹，话咧啊干预香港事务， 嗯， 阿欣又闹啊李柱明汉奸，所以咧啊呢、這个 Clinton 咧就喺个走廊嗰度行过。同阿李柱明打招呼，好似当年阿小班做跟班噶，啊唔知系善仲佳定小班啦。嗱，当年李柱明有两个跟班嘅，最初就系阿小班， 两个助手啫系嘛， 跟佢去美国，哦、跟佢勾结外国势力大佬啊。跟住咧就轮到阿善仲佳，唔知点解嘅。其实我今晚都问阿小班， 嗯， 唔知今晚翻唔翻工？今晚礼拜五好似放假嘅。问下 小班，我代你问啦，好嘛？听朝我代你问。 喂，点解李柱明换咗人咧？系咪因为嫌佢啊擦鞋擦得唔够靓？喂，大佬啊，你话我哋一个特首，一个咁样嘅特首，你咪系丢架，啲净系丢架。喂，人哋都冇投诉，你就要责成呢个咁嘅机管局啊，向个部长道歉，仲要人嚟送机，仲要向个部长交代。点解阻咗你咁耐？仲要咧啊！机管局咧送机嗰时咧，仲要交代埋咧，以后我哋吸取咗教训之后咧，有咩改善嘅方案？咩人嚟嘅呢个？呢个我哋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行政长官梁振英嘅大佬。嗱，你话如果你系香港市， 咁样做会唔会好心做坏事嘅啫？喺佢个角度以为系做件好事啊，查实。可能咧吓呢、啊、位李高官咧好明白咧，究竟个机场嘅操作系点样，好清楚噶喎吓。 冇乜系人都知你客气，系人都知你擦鞋。不过我谂呢个部 唔系啊，你如果机管局真系好认真向我解释嘅时候，咁可能佢觉得哇，你真系晒我啫，即系话我哋内地机场唔掂啫。 唔系，我话俾你听啊，如果我嘅感觉咧，呢、這个李部长嘅李成林咧 啊， 受宠若惊 啊， 佢会觉得哇，点解？擦我鞋咧，即系一系咧就啊呢、這个叫做咩无故献殷勤啊，非奸即盗啊！喂，大佬啊，你无端端擦一个部长嘅鞋，喂，使唔使咁啊？梁振英嗱，呢、這个人冇身份，你知道如果咁讲，梁振英其实本身咧，佢嗰个自我形象啊，个自尊心唔系好强嘅啫。咁点做特首啊？所以你见佢出嚟咧，琴日讲嘢，大家睇到佢身体语言啊，佢讲嘅说话，佢夹硬挤出嚟嗰啲笑容啊，其实俾你睇咗咧，你系好惊嘅，你毛管冻嘅啊！你会唔会觉得佢系少女藏刀啊？抑或别有所图咧？你好担心啊！你知唔知啊？喂，唉，我都。唔识讲嘅真系，一睇到呢个梁振英，睇到陈茂波呢咁嘅人，啊，即系时穷啊，节乃现。再今日睇埋一个，我都平时都啊咁多年，我哋都几尊重佢嘅一个学者， 啊，经济学者吓， 呢、啊這个叫雷鼎明，佢竟然够胆喺《文汇报》写一篇稿，讲乜嘢咧？大家要睇嘅。 雷鼎明话冇国民教育，年轻人凭乜嘢同人竞争啊？雷鼎明嘅公子喺联合国联合书院读书，跟喺美国芝加哥大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涉嫌骗取租金津贴被廉署拘捕的发展局前局长麦齐光，朝早到廉政公署总部报到。麦齐光同太太乘坐私家车，在早上大约7:30到达北角的廉署总部，座驾受到大批传媒的包围。麦齐光并没有回应记者提问，他在廉署逗留到早上的8:00，乘坐私家车离开。麦齐光涉嫌在1980年代同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互租对方在北角城市花园的单位，去申请房屋津贴，两人并涉嫌互签授权书，容许对方可出售租住单位，被质疑是租住单位的实际业主。上个月被廉署以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被捕，麦齐光随即辞任发展局局长的职位。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投资者继续是观望各主要央行是否会在短期内再推出措施刺激经济，入市的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5点，跌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8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点，收在1402点。个别股份方面，斯科被投资银行高盛列入推荐买入的名单，股价升超过3%，收报$17.7，股价升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欧洲三个主要指数就表现偏软。中国男王刘翔在伦敦奥运81米跨栏预赛中跟腱断裂，在伦敦接受了1小时19分钟的手术之后已经苏醒。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交代，刘翔的手术非常成功。 尼克医生坐下来，他对这个手术也非常满意。然后呢，刘翔要在医院住2天，然后回上海去，要康复一段时间。总体情况良好。这个而且这个从整个这个治疗的这个标准呢，是可以让刘翔重新运动的。 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医学专家陈世益说，刘翔大约要4个星期时间固定伤口，之后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康复，希望在下届2016年巴西奥运可以见到刘翔复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区告示打道嗰阵时去到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哇，都几远噶，排翻到城市花园噶啦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现时桥面灯位车都落湾仔，唔错噶，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喺啊排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嗰边咁远噶啦吓。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路过海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咁啊，睇埋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啊收费广场车多一浸啊。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咦有啲车龙过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嗰边噶吓。系啦，听到 CY 翻嚟香港啊，仲要撑下汤火锅啊，真系火嚟啊！佢话人哋咧就已经宣布绝迹呢个物业投资市场噶啦，出售晒公司嘅股份，咁啊大家算啦，咁嘅意思啦。唉，咁即系话，如果有人系卖白粉出身嘅，成为数一数二嘅香港大毒枭，但系而家已经绝迹江湖，亦将赚翻嚟嘅钱啊全部变晒黑钱洗晒啦，咁啊想做警务处长，哎呀咁又得唔得呢吓？哎呀唔好玩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8点39分咁啊，大班啊接受緊呢个另一个系频道，即系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访问啊。 系啊，千禧揾咗佢倾偈啊，刘德华咁啊，景辉同佢摄住个档先。 好啦，头先咧讲到雷鼎明教授嗰篇文章咧，就原本咧就系喺寻日登喺呢个情报嘅。咁佢就讲咧，就话呢个系国民教育嘅争议，话主要涉及两个核心嘅问题。第一咧，应唔应该设立呢一科？第二咧就系话设立应该教啲咩？咁佢嚟讲呢个第一个问题就好简单，第二个就复杂啦。第二个问题 咁佢话咧就话咧就嗱，佢就认为咁样嘅话咧嗱，大家要多留意新闻，亦都应该咧，佢认为学生哥咧嗱，应该对中国咧有多啲嘅了解啊。咁啊，佢认为咧而家学生哥咧对中国认识咧好唔足够噶。嗱，佢举个例，佢话咧而家一啲好少嘅学生，好多学生咧。20年、30年可能未踏出过内地，咁啊到佢好似评论到中国嘅时候咧，啊冇嘢讲啊，唔识冇话题啊，冇资料啊，唔能够口若悬河。咁啊，香港啲学生去到内地交流嘅时候咧，咁啊雷鼎明教授咁样讲噶，往往会认为自己咧比内地学生咧更加掌握到中国嘅情况，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系原来咧好多嘅内地学生眼中咧。香港咧都系傻女傻气，就唔识国情啊！其实嗱，林德华，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国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冇人反对噶。林德华，问题就系话用咩嘅材料，用乜嘢嘅汤底去教我哋下一代啊嘛？呢个先系重要嘅关键嚟噶嘛？ 嗱，而家问题就系、是、咧，雷鼎明讲咗一句好重要嘅事啊！佢就话咧，佢话喺先进嘅国家咧，有边个国家唔将本国历史作为必修课嘅？嗱，弊家伙啦，就系我哋香港就冇系历史课噶嘛，咁点解咧？又真系， 喂，佢又话咧，嗱，若果冇国民教育咧，弊家伙啦。嗱，雷教授咁样讲，佢话咧，将来啲后生仔凭乜嘢同人竞争？即系话咧，如果你唔爱国，你唔识国家嘅话，你哋冇话题，出去同人讲咧，冇材料去可以用到，倾嘅时候咧唔够味道，咁啊，同内地嘅人咧冇沟通嘅时候咧，你。点样出人头地咧？吓， 咁佢就讲到第二个问题啦。佢话第二个问题系困难多，第二个问题就系佢头先所讲嘅就话咧，教什么就系因为呢个国民教育教啲咩嘢？ 嗱，第一个问题佢就话应唔应该教？嗱，冇人反对嘅，即系雷教授觉得呢个唔系好大争议嚟嘅。咁啊，嗱，呢位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明咧，大家知道啦，有啲人可能都认识过佢啦。佢就系芝加哥大学嘅毕业嘅博士生啦，吓，亦都系即系攞到教授嘅学位同埋。博士嘅履历啦，佢就话咧，而家好多人咧已经冇当佢系马克思经济学家噶啦，嗱，世上咩观点都有，咁啊，但系若果割断咗一啲后生仔对于某啲观点嘅接触咧，嗱，唔理呢个观点系啱定系错嘅咧，都等于将学生放喺温室度，其实咧系大大不利佢嘅成长。 唔系嗱，我谂低读者睇完之后都明白，读经济学读到博士，梗系冇理由冇读过马克思啊，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记得喂，嗰啲系大学生嚟嘅，你而家要喺小学个阶段咧，就要灌输一啲咧，连你教授都话唔知教乜嘢嘅一啲嘅叫做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咁呢个咪就谋毛病喺呢度咯。 嗱，佢讲到就系话一句说话，如果我哋下下咧斩断咗后生仔对于某啲观点嘅接触咧，咁啊对后生仔咧就等于放喺温室度，啱啊冇错。正正就系我哋希望喺个国民手册当中有咩资料或者咩观点啊，就系六四正确观点。同埋中国嘅发展史嘛，而唔系话吹捧到咧，我哋国家有几强大系嘛？自己赞自己永远冇用 嘅。咁咪咯，你话俾人听，共产党系最伟全世界最伟大嘅执政嘅团体，你有冇搞错？真系呢个政权真系， 系真系唔知点讲，讲到冇人信啦。嗱，佢就话咧，头先你提到啦，雷鼎明文中就讲到咧，第二个问题咧就困难得多嘅。佢话关键就系香港人咧，好怕咧被别人洗脑。咩系洗脑咧？就雷教授就咁嘅高见嘅，佢就话咧，狭义啲嚟讲，有人企图改造人哋嘅想法咧、思想咧，等佢冇兴趣独立思考咧，变成系禁锢嘅囚徒。咁啊，好多好少人咧就系愿意失去自我，被咁样洗脑噶。不过我哋应该对洗脑呢个概念咧，再推敲一下，睇清楚问题喺边度。嗱，若果话想企图改造别人嘅思想咧，就已经犯下啦弥天大罪噶。嗱，呢个雷教授唔同意噶，佢认为香港嘅媒体边一份冇自己立场，同埋系试图说服其他人咧相信佢观点嘅。佢嗱，用个比喻，教会传教士咧，点会唔希望受众唔信任佢哋所讲而变成相信呢？嗱，学校嘅老师如果唔努力改造学生，等佢哋由无知去到有知咧，咁佢哋未必。就一定唔系一个好教师嚟噶，佢话 家长啊，你同我咧俾钱咧，等仔女去上课嘅时候咧，正正希望咧佢哋得到改造，冇错啊，系改造啊。 对唔住，对唔住，我谂学校咧系一入嘅大学。是让是要因材施教，是让他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然后就不是要打份工。如果雷教授这样教这些大学生，原来大学不过是一个职业训练所来的，喂，浪费了香港纳税人的钱，真是早点收工的，真是。 他又用到改造这个字，其实我就觉得即是做家长的其实是。 喂，提升 的。我们是希望有不同的教材或者不同的身体的语言身体的教法呢。是打造我哋嘅下一代，即系话咧，由唔同嘅独立思考去打造一个咧，能够有自己嘅批判性，呢、這个先至系我哋用嘅词语，就唔系好似教授所讲咧咩改造， 改造呢啲咪就系共产党嘅语言咯，你明啊？真系吓， 好似美国嘅教育就系咁样，俾你正确嘅基本资料，等你自己嘅独立思考，自己凭住基本嘅四年或者六年嘅大学课程，然后出嚟社会工作嘅时候， 系啦，呢个前大班 咪去打拼自己嘅事业啊嘛， 嗱个事业咧可以。括弧嘅，大班都讲过喺美国好开放嘅，家长同埋啲后生仔自己都冇嗰个咁样嘅包袱。我喺酒店喺门口帮人哋玩行李，我然觉得嗰份工作系我称心满意嘅时候咧，冇问题嘅。就算佢嘅同房嘅朋友系香港大富豪，佢一样系招呼佢，一样系吓好热情。佢仍好热爱的工作，有咩问题呢？生活得开心就得咯，系嘛？ 咁所以咧，就香港科技大学啊，经济学系主任雷鼎明，佢喺9号咧喺情报嘅写篇文章，今日文汇作出转述嘅。大家对于雷鼎明教授认为冇国民教育，后生仔凭乜嘢同人竞争呢？对呢个话题或者其他嘅话题有咩意见嘅话咧，打俾我哋嘅热线1872111。休息一阵先。 唉，从文汇报转述呢篇咁样嘅系文章，你知道咧就系梗系。绝对认同呢个文章。 会嚟讲，喂，好难得揾到个教授，亦都系有少少成绩嘅教授，能够咧可以撰文咧就睇呢个国民教育睇到嘅系咁偏颇嘅情况啦吓。我想好有兴趣睇翻咧雷鼎明教授最近咧对于譬如话一啲嘅官方嘅同内地嘅关系啊，对于系咪有好多中央委任嘅职务啊咁样，我想睇睇佢最近咧呢三年之间咧有冇多少少咧同内地嘅接触嘅关系。 嗱，我次一次又再读一段佢拉尾嗰个结论俾你听，就呢个真系怪论嚟。佢话美国是一个反共国家，但我当然梗系讲雷鼎明教授啦。我在芝加哥大学嘅时候咧，发现无论系主修哪一科，都绝无可能不读马克思而可以毕业嘅。现在亦都冇人把我咧当我呢，当然系又系讲呢个雷鼎明啦，当作系马克思嘅经济学家。世上有咩观点都有嘅，如果割断咗年轻人对某种观点嘅接触咧，不管这些观点是对是错，都等于把孩子放在温室中，大大不利其成长。 即系佢意思就系话咧，美国虽然系同共产咧系一个当时是一个对立的状态，但在美国受教育仍然会灌输或者俾你可以剔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学问的。 读经济梗系要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论，都要读啦。 佢意思 咁样， 即系喂，佢认为美国都好宽大啊，俾你了解一下共产主义的构思或者佢嘅某啲嘅学者，譬如 但系我再讲一次，嗰啲系大学生嚟嘅。对唔住，嗰个唔系小学生，唔系由小一咧就去灌输话共产党系世界最好嘅一个统治嘅政权，你明啊？ 但另外一个比喻就系话啦，喂，问题就系、是、马克思冇杀人放火嘛？马克思冇人联想到某啲嘅，譬如话六四屠城或者六四事件有个正确嘅观念啊嘛，又或者我哋普世嘅价值啊嘛。譬如今日睇翻李旺洋嘅报告，或者李旺洋嘅一位嘅好朋友。一位嘅认识嘅人呢亦都被当局带走，系咪？而大家都睇嘅今日呢就高开来案件，即系呢啲案件，嗱呢啲正正系国民教育嚟㗎。 如果我系要依循嗰个指引去讲，就可能我讲法就话，你睇下我哋中国大陆嗰个法庭几有效率，一日就审结啦。几精彩！我哋香港就唔系嘅，喂，哇，搞好多日噶，真系吓。 又或者大家后生仔可能会思考啦，点解我哋冇个题材就系话，点解李旺洋嘅一位嘅战友突然间被当局带走，而国民小册子系唔会提及，甚至李旺洋事件都未必会提及咧？呢、个正正就系、是、我哋认为马克思主义系可以讲啊，但系马克思主义 提及嘅时候都要讲及，就係话你係学生哥，係可以了解历史事件，係可以了解中国除咗佢几多几威几威之外，或者金牌几多几多之外，佢喺发展当中有乜嘢甩漏，係学生哥係可以了解到㗎嘛。 嗯，咁呢个总之我就觉得唔同意，最唔同意呢佢嗰个讲㗎啦。佢乖乖话媒体香港呢，媒体系有啲嘅唔同嘅系观点去吓，无论去影响啲读者，我或者听众，我同意嘅。但係你讲到呢就话呢系学校嘅老师要改造学生，改造呢个动词，我就好有意见啦，真系。 正如刚才所讲啦，改造同打造，我相信呢就我哋 DBC 听众同嗰啲电台听众都应该知道个分别喺边度嘅。嗱，睇返。 或者唔知係咪雷鼎明教授都係用惯呢个英文去书写佢嘅论文。唔知係咪呢个咁样嘅係专栏都可能佢啲学生同佢翻译嘅，真係唔知。而呢个亦都可能喺内地读书嘅学生嚟嘅。 嗱， 知呀呢个。 嗱，睇返呢，睇返呢几日呢就被啲差人叔叔困扰嘅黄之锋呢，今日呢就唔同报章有个专访啊，咁黄之锋当然啦，佢亦都唔系我哋认识黄之锋都唔系点样属于一个风头等嘅，但我睇返件事啦，咁专访当中就问到黄之锋，喂国民教育可唔可以点睇呀，咁样黄之锋就话啦，系一个信仰系引导住佢呢做最近嘅工作㗎，佢就话呢引述咗下黄之锋话呢，唔喜欢不公义嘅事情，只係喜欢真理嘅行动或者係正义嘅工作。呢、這个呢就即係黄之锋今日呢就佢自己喺唔同报章，其中一份报章呢就专访个运动啦。 嗯，十几岁嘅学生哥真係好成熟啊。佢就话呢太激呢可能有反效果㗎。咁呢所以呢佢认为呢係需要根据议题去决定一个抗争嘅手段啦，真係好成熟呢啲讲法真係。 嗱，佢就话呢就国民教育呢就多次一举，佢又话呢唔同嘅运动当中呢就唔应该有引述㗎，即係一个唔应该有专称叫做大佬，即係大佬意思即係话呢佢即係佢自己俾出个态度，大家唔好太过神化佢，或者係当佢召集人或者係发起人就应该係 OK 㗎，就唔应该有一个个人嘅崇拜，或者咧就以佢为首。当然啦，好多嘢系以佢为发动为基础啦。但系咧，佢唔希望人哋咧对佢有乜嘢嘅特别嘅尊称，或者系特别嘅形容词咧，形容佢而家喺组织喺个团体或者运动当中嘅地位啦。佢就话咧就自己就做公益嘅动作咧，就系态度系要进取噶，咁表现就会温和，咁就唔会被和谐咧。就有任何嘅举动就话系即系认识国家系重要，但系咧佢即使去翻内地嘅话咧，佢都唔会系被和谐咁样讲吓。 呢个系后生仔吓，好清楚。咁我亦都话佢都睇到咧，就系因为佢自己喺中西区系成长，佢睇到就话嗰个贫富悬殊都好有问题嘅。即系变咗，当然咧，我谂佢喺呢个系国民教呢件事度系走喺好前边，而事实上咧，连啲老师啊、教协啊，同埋好多家长咧，都系。喺呢个运动，如果我哋话冇黄之锋呢个咁样嘅系佢呢班后生仔出嚟咁样去挞着呢件事咧，可能真系大家唔知唔觉咁咧，就喺今年嘅九月小一又开始咗呢个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啊！真系吓 嗱，雷鼎明教授就话而家学生哥咧，对于内地又要加深认识啦，如果唔识咧就冇话题，即系惊佢唔够竞争力啦。好啦。咁啊，专访咗黄之锋，黄之锋讲翻佢对于内地嘅印象又如何咧？吓，黄之锋对于中央政府第一个认识啦，系嚟自咧同佢爹哋啦喺屋企一齐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咁嗰套戏讲咩嘅咧？就系话咧，内地基督徒啊喺文革期间为坚持自己信仰而被迫害嘅。黄之锋就话啦，爹哋当时睇见咧就喊咗出嚟，佢都觉得自己系非常震撼嘅。好啦。咁黄之锋自己有冇去过内地啊？咁样佢就踢爆咗自己啊！佢话咧自己 去过 啊，自己同教会咧就去过中国农村嗰度就宣道噶吓。 系 咁佢就话咧就短短几日五日咧就成为咧就要经费咧就500蚊。佢话咧喺火车嗰度通宿通宵吓，瞓嗰啲三层嘅碌架床啊多啲啦，就当然啦，我亦都坐车就去到农村教会。好啦，喺农村教会嗰度咧，就瞓喺地下啊，打地铺嘅啫，木板就食翻村民食开嘅嘢，就唔会有任何嘅特殊安排嘅，亦都同村民咧就尽量打成一片，落水打下鱼啊，一齐去生活咁样讲。好啦，黄之锋点样睇佢嗰五日嘅内地行程咧？当然应该就唔系今年啦，就五日嘅生活咧就唔似学校办嗰啲国情之旅啊咁叹嘅。 咁啊，黄之锋就话咧，觉得咧呢啲先至系真正体验国情，因为佢话啦，同啊佢哋嘅对话咧就唔会俾人豪蟹，亦都唔会俾人查身份证啦，系嘛？ 系 咁所以咧就黄之锋去于同内地嘅交往一个经历啦，睇到究竟咧佢嘅想法。同于雷鼎明教授所讲嘅谂法咧，即系大家谂到究竟后生仔用咩途径去了解多啲我哋嘅国家咧？咁呢个其中一个参考啦。 香港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团体，有啲外国嘅团体咧，就好多时候就系用一个咁样嘅 游学团啦， 政府去资助啦， 国情班 申请呢啲咁样嘅资助，就去办呢啲咁样嘅内地嘅访问团嘅。咁我有啲朋友咧，系佢哋就觉得咧好奇怪，原来咧。带小朋友翻去咧，系佢哋当然唔系参加呢啲咁样嘅系有政府赞助嘅团啦。佢就话带佢哋去啲穷困地方，睇下啲学生点样有毅力，点样系要去行一两个钟头先翻到学，睇下佢哋生活嘅环境。佢话诶，啲细路去完之后翻嚟之后咧，系知道咗原来咧。是香港真是天堂的天堂的真的。 嗱玉话你想想攞本书若果是毒药的时候即是后生仔小学生或者是幼稚园学生看见本书觉得有问题的你俾毒药佢食佢跟住咪毒药咯。好啦黄之锋佢讲返啦在内地农村佢嗰几日嘅经历佢话呢就有街头嘅报道会啦即是宣扬佢自己嘅宗教啦就探访啲好基层嘅家庭。好啦黄之锋自己呢住中西区的佢都好感慨。佢话中西区咧贫富悬殊，一个单位咧可以系30,000尺，另一边就板间房。佢话啦，点解黄之锋自己谂翻？点解我以黄之锋可以生活得比较好好啊？就其他人咧会三餐不计啊！即系睇见内地嗰啲农村生活咧，佢有自己感叹到噶，即系唔使你俾本书话俾我听 A B C D E 啲毒药啊！你自己多啲去内地了解一下，甚至行远少少深圳唔同嘅机构去啲农村生活体验下，就已嗰个已经好精彩嘅国民教育嚟噶啦。 最紧要嘅都系咧，嗰啲冇回乡证啲人，唔该你快啲俾乡证俾佢哋啦。 你有冇交代过？我因为正话接受呢、這个 你喺港台千禧年代嘛 访问，咁、大家可以上翻网听我同佢嘅对话嘅。 喂，你冇偏心，同其他台讲嘅嘢一阵讲翻。我哋夹住你，我哋交 播啦。不过你睇到阿雷鼎明嗰篇嘢，你哋有冇批评过啦？ 有讨论咗啦。 喂，大佬，佢雷鼎明自己细佬哥都唔系读本地学校嘅。佢亦都而家冇细佬哥再读，即系咁细嘅细佬哥，将来有孙啦，呢个梗系会有啦吓。但问题雷鼎明竟然讲到话，如果冇国民教育咧，年轻人凭乜嘢同人竞争？雷鼎明话改造唔系问题，点样先就问题？最怕就是学生再冇思想同埋辩证嘅能力，要做到后者咧，有效方法就杜绝观点同埋资讯嘅多元化。而且一旦脱离老师嘅观点咧，就受到打击。嗱，如果用呢个准则咧，教材里面全有老师或者家长唔同意嘅部分咧，根本就无关或止。问题老师咧，能够引导学生思考，作出自己判断。佢话美国系一个反共嘅国家，但我喺芝加哥大学嘅时候咧，发现无论主修边一科咧，都绝冇可能唔读马克思而可以毕业嘅。而家亦都冇人当我系个马克思经济学家啊！世界上有咩观点都有，割断咗年轻人对某种观点嘅接触，不管呢啲观点系对系错，就等于将啲僆仔咧摆喺温室里边，大大不利其成长。嗱，雷鼎明呢篇文章咧就喺《情报》8月9日刊登嘅《文汇报》咧，哇，见到梗系执到宝啦！即刻转载雷鼎明， 都 大佬即系等于 少少殿堂级噶都， 等于啊，等于有边个啊？钟庭耀话上街得60,000+人，大佬仲唔惊为天人系嘛？但系雷鼎明讲啲嘢咧，我对佢真系咧时穷节赖，而我真系有啲失望，即系近来我对好多人都失望。 喂，最大嘅问题 咧，嗱，我讲一样嘢，证明我判断能力系有问题嘅。 又睇错人啦， 真系开始咧就唔敢认叻啊！喂，佢讲大学嗰时教你马克思啊，唔系小学一年班教你雷鼎明马克思啊嘛，雷鼎明教授。 系大班好在咧，系你又讲咗我头先讲嘅观点，如果唔系就我就不称职啊！真系啊， 唉，即系大佬啊，啲咩人嚟嘅啫？喂，嗱，时穷节乃然，仲有一个梁丽娟。琴日呢个咁嘅港台自由风电 台节目啊，系啊， 揾佢讲数码广播。今朝啱啱喺我之前，佢又讲，我一开我就梁丽娟乱噏， 佢唔识数码广播，仲有咩中大教传媒误人子弟。使乜你讲啫？ 喺啲大学入边教传媒啲好多都系，因为喺啲系因为系闭门造车嘅学者嚟噶，叫你学者咁啊，系已经系赞咗佢哋噶啦。 大佬啊，我哋嗰份申请书啊，佢讲嘢我全部写晒落去，其实念我份申请书嘅开宗明义嗰段嘅啫。咁我哋而家要听新闻。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涉嫌骗取租金津贴被廉署拘捕的发展局前局长麦齐光，朝早到廉署总部报到。麦齐光同太太乘坐私家车喺早上大约七点半到达北角的廉署总部，座驾受到大批传媒的包围。麦齐光冇回应记者提问，佢喺廉署逗留到早上八点，乘坐私家车离开。麦齐光涉嫌喺八十年代同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互租对方喺北角城市花园嘅单位，并申请房屋津贴。两人涉嫌互签授权书，容许对方可以出售租住单位，被质疑系租住单位嘅实际业主。上个月被廉署以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被捕，麦齐光之后就辞任发展局局长嘅职位。中国男王刘翔在伦敦的奥运百一米跨栏预赛中跟腱断裂，在伦敦接受了一个钟零十九分钟的手术后已经苏醒。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交代，刘翔的手术非常成功。 一个医生坐下来，他对这个手术也非常满意。然后呢，刘翔要在医院住两天，然后回上海去要康复一段时间。总体情况良好，这个而且这个从整个这个治疗的这个标准呢，是可以让刘翔重新运动的。 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医学专家陈世益说，刘翔大约要四星期时间固定伤口，之后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康复，希望在下届2016年的巴西奥运可以见到刘翔复出。伦敦奥运第十三日赛事，国家队在跳水、拳击和跆拳道增添一金二银。女子十米高台跳水比赛，国家队的陈若琳成功卫冕，赢得金牌，首次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女子拳击赛。在51公斤的决赛，世界冠军国家队的任灿灿以7-16不敌英国的选手，只是拿到银牌。在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决赛里面，侯玉德输了给东道主英国的选手，只是拿到银牌。至于摔跤女子72公斤级的赛事，卫冕冠军的国家队选手王娇在季军战不敌哈萨克对手，失落一面的铜牌。奥运的田径男子200米决赛，早前赢得100米金牌的牙买加选手保特以19.32秒夺金。虽然未能够打破他自己保持的 19.19 的世界纪录，但就是第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连续两届奥运同时赢得田径100米和200米。在奖牌榜，美国已经超越中国，以39金25银26铜排在榜首，中国是以37金24英国就排第三。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投资者继续观望各主要央行是否会在短期内再推出措施刺激经济，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5点，跌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8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1点，收报1402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就表现偏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九点零四分，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港岛区域嘅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啲车龙短翻啲噶啦，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啱啱相反啊，要揾个望远镜先睇得到啊吓。系啦，好远啊，去到北角码头噶。咁啊，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吓。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欣怡花园噶吓。咁啊，新界区咁啊，私隧出翻九龙只系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啫。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又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噶。系讲开呢个国民教育，希望有关当局唔该拆翻开佢啦。嗱，冇错，我哋要认识下呢个中国历史，但系都要包括六四真相噶，唔该。哎，我哋亦都要认识下公民教育，例如点解会踎喺街啊，又或者随便喺街度小便啊咁啦，系嘛？嗱，想深入啲咩？好，认识下国家级羽毛球高手点解会喺奥运开波连续啊落晒网咁啦？嗱，冇错，全面教育啊应该要有噶，但系什么崇拜党啊、崇拜历史领导啊，唔该，小学生唔适宜噶吓，唔好教细路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九点零五，而家时间系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相对湿度80%。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拣嚟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年八年会奖牌榜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经过23-2伦敦奥运牌榜嘅13场比赛，系由美国、中国、丹麦、英国、美国、俄罗斯一族榜上南韩升上第四位。今日比赛焦点包括女子曲棍球决赛将会上演上一届奥运金牌同铜牌得主荷兰同阿根廷嘅对决。另外，男子足球咧就由两支亚洲球队南韩同日本争一面铜牌，相信都会非常激烈。田径赛场上就会诞生六面金牌，而香港男子田径队就会在4×100米接力赛预赛力争进入决赛一个席位。我们一定要为香港的运动员加油啊！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靓煲王祝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5，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哋信市民嘅力量系会斗到最后一分钟嘅， 一定支持到你最后一分钟一秒钟，我都希望你唔好真系执咗佢。 我自己本身喺大陆移民嚟香港嘅，第一次听香港嘅声音，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真实、好真个 true man 咯，讲啲真说话。 大伯唔紧要，我哋继续撑落去。 好多谢你啊！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 谁又能做到？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人生信念、坚持与放弃之间，是相信、是迷信、是得悟，抑或是失悟？究竟你怎样作出选择？8月19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一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莲花邵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同我哋一起讲执迷得悟。查询及索取免费入场券，请于办公时间打22971891，22971891。 9月9号，我有份啊！ 我98岁，仲登记咗做选民，我都有份啊！ 香港，我同你都有份，梗系想佢越嚟越好噶啦！9月9号就系立法会选举啦，投票时间由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记住去投票啊！你都有份噶！ 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了解详情，可以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11分。 早晨，早晨啊！九 咁啊，头先你又开始 猜啦，唉，九一一好大镬， 所以你窒步系嘛？ 啊，唉，唔系嗱，正话咧，我就接受呢个香港电台啊梁家荣访问，其实我好多谢香港电台嘅，即系佢琴晚自由风又俾咗一啲空间我，其实俾咗几多几长时间我嘅，今日。呢、這个千禧年代呢阿梁家荣呢都俾咗好长嘅时间我，佢哋係好关心嗱，起码呢两个节目香港电台呢两个节目呢係好关心言论自由嘅。嗱、咁所以呢我係好多谢佢哋嘅，即係起码佢对呢样嘢呢啊即係都有一个观点啊，即係起码佢关心一样嘢，觉得大气点波，因为传媒机构呢啊言论自由受到打压呢係值得关注嘅。嗱呢样嘢我係好多谢嘅。因为时穷节乃现咧，你而家睇到啲人咧，即系去单单打打啊，混淆视听啊，就接受黄楚标嗰种商业包装啊，同呢个言论自由冇关系啊。DBC 作为数码广播，数码广播就唔掂嘅呢样嘢，执咗佢咯。即系数码广播冇发展空间嘅，咁你班人投资系错。 佢知唔知咩叫数码广播咁 样？ 佢哋 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咁另外有啲有亦都係抽水啦，有啲係私人恩怨啦，你要知我唉林毓华除咗你之外啊仲有几个老友之外就差唔多冚烂都係亲家嚟㗎啦。亲家嚟多到隨街都係。好简单嘅，有个听众。 你係相识满天下，你真係啊。 就得罪满天下。咁啊嗱，有个听众呢都摆上 Facebook 嘅，就话琴日呢就阿陶杰放假。 係光明顶又剃光。 就去咗欧洲。啊佢个仔呢就喺欧洲上嗰啲嗱，即係真係国民教育。係公民教育。啊大佬啊，咁啊搵咗个鲍伟聪，即係平时同啦。阿陶杰插科打诨个编剧阿鲍伟聪啦，另外揾咗嘉宾，我哋同佢都好熟。 犀利呢个 我哋咧，风波都有时间中同埋商台揾佢做替工嘅。 阿谭志强， 谭志强， 佢大学教书噶，佢巴闭。 但系有样嘢好过瘾嘅，今日我哋睇到咧，有个网民写住咧话黄之锋啲英文咧就叻过阿黄成志。其实咧， 一啲都唔出奇。 就黄成志英文又叻过谭志强，我唔知嗰年系记协。去做主席嗰年你有冇做司仪 唔记得啦。 佢用英文发言。係冇人听到讲乜。 係吧係吧。 打晒煲梯做呢个即呢个企业主席用英文发言笑到我差唔多，大佬我唔係笑英文唔好。我觉得佢唔好讲啦，唔识就。 用普通话用普通话咪得啦。 昨晚一节目就对我哋单单打打，我哋唔好讲啦係。 即系呢啲叫时穷节乃现咯。嗱，呢条友咧又喺澳门大学教传媒嘅，又系嗱，阴公 误人子弟啊，唉。 佢系澳门人嚟嘅，咁啊走去澳门靠传媒喺台湾读书嘅呢条友，系以前咧未去澳门前咧，仲有啲真话讲，去到澳门梗系要磨蟹啦。咁我又同情人嘅，为两餐乜都很济啊，前世啊嘛，呢个许冠杰都识唱歌仔有一唱啦。嗱，讲过翻嚟咧，我又听下香港有位大学讲师，中文大学呢、這个梁丽娟， 佢出书添啊，佢系。 琴日 同埋喺信报有好多专栏写，你有 以前好似少咗啊，成日写传媒啲嘢嘅。琴日同今日都同我咧啱啱前后脚， 系 上去呢、這个啊自由风同埋呢个今日嘅千禧年代咧，就住数码广播咧就发表咗一番伟论。嗱，我哋十喺呢个。呢、這个广告翻嚟之后咧，我哋直去啊梁丽娟个声带，大家听一下究竟一个讲师，一个所谓传媒嘅学者，佢对数码广播有几多认识？而佢完全冇做功课、完全唔识嘅情况之下，可以打去电台发表谬论嘅咧？对唔住，我觉得你系误人子弟。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争分数之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嗱，好多人话咧，食咗甜品咧，个人都开心啲啦。咁女仔咧就最中意食甜品噶啦。咁啊，去甜艺闲情 Sweet Delight 呢一区咧就啱晒啦。咁有齐晒唔同地区口味嘅朱古力啦、雪糕啦，同埋咖啡等等。 美食博览八月十六到二十号湾仔会展举行，查询请电18306688，或者即刻上展览网站 hktdc.com/hkfoodexpo。大乜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梁丽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咁而家睇嚟嗰个情况咧，都唔系咁乐观啦。咁但系你睇而家，譬如依间一个有七个台嘅 DBC， 真系运作咗，即系正式全面运作几个月之后停播啦。咁对于成个数码广播，有冇咩大嘅影响？ 我谂其实呢个对数码广播发展系一个好大打击嚟嘅，因为一路以嚟政府都唔系好有热诚去推广数码广播，咁而佢系话一路期望系市场带动。咁而家市场咧，其实最热切嘅参与者咧就系呢个 DBC 啦。 其实而家即系运作咗几个月啦，你睇到嗰、那个即系数码声音广播嗰个普及程度系咪比预期中好似更加差咁咧？好似冇乜人讲咁啊，系咪？ 同個期望係有少落，條多少少嘅大氣電波裏面有多啲聲音，但係而家個環境咧，同阿大班十年前當佢做個商業電台嘅時候咧，嗰、那個市場環境已經係轉變好緊要咯。咁我諗要延續當年嘅氣勢咧，可能個困難係會大咗，因為而家太多嘅另類嘅傳媒啦存在啦，咁同埋成個社會嗰個形態亦都較為難係某一個媒體可以獨當一面咁樣去主導曬成個言論嘅市場咯。 但你睇翻咧，譬如其他國家地區嗰個數碼聲音廣播咧，好多即係話唔係話全部都失敗收場嘅，咁但係咧，即係譬如舊年已經有新加坡同即係加拿大嘅要停業噶啦，即係睇嚟唔係容易經營嘅。 好多都係佢可能同一時間存在啦，即係你 BBC 佢有數碼廣播，但係佢同一時間有電視又有其他嘅台，即係佢變咗係大集團裏面其中一個小部分咁樣，咁佢就容易啲。如果你獨立淨係靠一個數碼電台， 你去接盈規或者要生存得到，咁嗰個難度係會較大囉。 嗯，咁而家見到咧，好似譬如其他攞咗牌照嘅一啲電台咧，佢哋都似乎係即係行得好慢喎。 我諗有少少都係有睇下嗰個環境點住，如果唔係你月頭入邊多，咁可能佢嗰、那個即係如果情況唔理想，佢除咗去褪啊嘛。如果、即係你抌咗好多資本落去，可能會最後失敗收場，咁就可能即係得不償失咯。 哇！咁如果睇嚟而家個大環境，如果嗱 DBC 真係九月十一號要即係停止廣播嘅話，咁大環境真係好差咯。見到個例子就係、 是。係啊，咁其實對呢、這個事，我覺得政府自己其實應該要有啲嘅政策上面嘅推動嘅，因為過去嗰十年咧，其實政府都想係。香港是即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都能夠、即媒體可以數碼化，在電視方面它已經是努力推這件事，但是電台那邊雖然說由業界帶動，但其實政府在政策上面應該可以有些東西是幫他們的，比如發射啊或者推廣啊各方面呢，即可以做多少少東西。 你覺得現在那個發射 好像有得業界真電力感咯， 你即未做得夠好是不是？因為發射功率方面，其實 DBC 一直都在說為何不可以加強一些，令到很多人都是還是收不到嘛。 是啊，同埋他們講不連數，因為同而家現存嘅台裏面，即係個點樣去發射，或者係擺嗰啲發射塔擺喺邊度嗰度，大家都要有啲拗撬，好似即係需要有啲調停啊嗰啲咁。 咁其實究竟咧，譬如作為聽眾咧，有幾大嘅損失咧？因為而家好多人都講啊，喺網絡上面都好多網絡電台啦，唔一定係要啲數碼廣播，你覺得點咧？ 我覺得其實開頭佢想係多元化嘅，咁譬如我哋香港有個非用印容啊嘛，咁佢哋都想 有個台啦， 咁對呢啲受眾都有廣播，或者係普通話台啦。咁有啲人佢係自由行咁樣落嚟嘅，咁可能佢未必咁方便或者網絡度聽，咁但係反而如果廣播佢哋係比較熟悉啲嘅一個媒介咁樣，咁呢一類嗰個損失會大啲咯。咁但係你話本地人咁，佢對電台嗰個依賴已經係相對地係減少嘅，咁所以對你話對本地嘅人嚟講咧，可能損失就唔係話真係咁大。 好，唔該曬你。 九点二十一分， 大家听嘅咧就系琴晚呢个香港电台自由风啊，佢哋嘅节目主持系欧嘉伦。 喂，佢一开麦经已咧讲呢件事就经已咧。 访问呢个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讲师啊，就发表咗一番伟论就住呢个数码广播。但系听完佢讲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咧，佢系冇做功课嘅。佢讲嗰啲咧唔系一个讲师讲嘅嘢嘅，佢讲嗰啲系好片面嘅嘢嚟嘅。只要上网 一个听众 抄下啲资料 就得噶啦。嗱，讲到数码广播咧， 嗱你未人讲之前，我想讲就话咧，欧嘉伦喺个引子度就非常之差。佢话 DBC 停播，喂，而家我哋唔系播紧咩仲？ 唔好讲啦，人都话系 喂呢、這个新闻记者啦、以前系 林毓华算啦、人哋都全支持我哋噶啦，唔该你感恩啦、感恩咧、林毓华俾个空间你喺香港电台度，起码俾我讲咗嘢，你要感恩嘅林毓华。 我未听到你出声啊嘛， 丽娟啊，喂，嗰、那个系之后啦，佢就访问我，俾咗好多时间我嗱、我感恩嘅，你唔仲你唔好喺度乱噏啊！佢琴日仲有一个啊，边个喺度嘅？仲有一个彭志明喺度嘅。OK， 就做客咩？平系唔认识数码广播嘅。如果讲到数码广播喺香港咧，我都算咧啊，绝少人之中其中一个专家嚟噶啦。喺我投资咁多钱落去，或者我哋 DBC 投资咁多钱落去咧，我哋完全了解到。其他国家其他地点发展数码广播的限制，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数码广播有什么优点呢？他都不知道的。梁丽娟，数码广播除了音质那里、是媲美 CD、这个很重要的，大家对那个声音的需求是大很多，因为大家听过 iPod、iPhone、iMac、所以全世界都要发展这个数码广播，就要提高那个广播质素。但是有一座大山挡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呢、是香港那么衰的东西。香港有700万人口得7个电台 ,FM 电台。即是每100万人呢只是得1个电台。这个我成日开玩笑，我们全世界已经讲到话呢，这个可以媲美北韩。OK？ 梁丽娟唔识嘅地方系咩咧？嗱，唔做功课咧， 你讲到个发射咧，就乱晒龙咯。 两样嘢先啦，唔做功课就唔可以以牙松角嘅。林毓华，数码广播仲有一样嘢巴闭咧，因为用嘅 DAB Plus 嘅制式咧， 啊，系可以传送 流动 影像同埋数据嘅，呢样嘢好值钱嘅。 系 你谂下一个电台嗰个通过大气电波，其实有啲国家用 DAB Plus 我嚟做电视嘅， 嗯， 即系佢有个影像传送嘅功能，而我哋攞个牌。是其中一样嘢呢就包括传送影像，呢、這个亦都系 DBC 如果有机会嘅话系第二轮发展嚟，我就会推出影像㗎。譬如而家大家嗰日讲琴日我举一个例，黄之锋俾啲警察围，黄之锋可以即刻影张相send嚟俾我哋即刻可以摆上心机啦。咁当然你要有一个 呢个图 像嘅数据心机嘛。咁、大家可以即刻讲嘢啦，而家有个警司喺度空佢啦，一路影住。 我哋呢个特区政府好叻嘅，喺发牌嘅时候系亦都系 话 明 够噶啦， 可以做呢个流动影像。 唔系啊，林彪话唔系，系每个影像一秒钟，我都唔需要做 slide show，就影住嗱。而家呢一分钟，黄之锋俾个警司斗紧，查紧身份证，你话几点咧？系咪？你明唔明嘅道理啊？即系佢唔识噶嘛，梁丽娟。第二样嘢佢都唔知道我，梗系喂。投资咁多钱简单咁样做晒研究噶嘛？全世界点解啲数码广播失败呢？因为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有好多选择啊嘛，一百几个台咁啊，人哋你喺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百几个台俾你拣，加埋卫星电台成千个台，咁你再整多样数码广播又要买多个收音机，人哋梗系唔制啦。嗱，仲有啲收音机好贵噶。拿埋成嚿水未？ 但我哋香港好平啫嘛。 但我点解去做数码广播？我吸收咗啲经验之后，第一我知道，如果香港政府我哋有足够嘅 FM 频道咧，系唔需要推数码广播嘅。因为美国系通过 FM 频道咧，系做呢个 HD 啊，H 呢个 High Definition 啊， 高清， 佢哋叫高清电台，就唔需要数码广播啦。所以呢啲梁丽娟又唔识咯，但系就冇咗个影像传送功能。 系 嗱，呢个又要知嘅，但系当然写难取写易取取写难取易啦。如果你香港可以俾多几个，譬如而家发咗18个台嘅牌照俾唔同嘅传媒机构，如果可以俾多18个 FM 台，我梗系做 FM 台咧，而家发一特啦。啲股东就见到我啦，大伯你醒啊，赚好多钱啦，哇谂唔到一开咪就赚钱啦。大佬啊，呢个系人都知啊，死你梁丽娟讲。第二样嘢，佢讲到一啲似是而非嘅嘢。我哋四个机构，香港电台、DBC、新城同埋呢个凤凰优越，我哋都好一系好团结。我哋当然有拗撬，四大码头、四大公司拍码头一定有拗撬，但我哋喺嗰个天线啊嗰啲嘢系冇问题嘅，佢搞错咗啊，系我哋。大陆嗰度话我哋有问题啊，话我哋唔可以加强嗰个发射功率，影响咗佢哋嘅电视数码电视嘅广播。 嗱呢啲个做理由、啊、教室度讲咪教坏学生呢啲咁嘅老师真系、 啊。所以佢好多啲嘢唔知道。第一个选择，香港人而家又唔上我哋 DBC 啲电台听下，你睇下我哋有啲咩节目，有咩听众。即系我唔系闹佢啦，我完全唔系因为人哋批评我闹佢，佢亦都冇批评到我。佢系，但系作为一个大学讲师，佢避开言论自由嘅课题，佢唔讲就喺讲数码广播，而有一知半解咧，系令人叹息。 你话佢一知半解都赞佢啦，我哋讲窍不通啊， 系令人叹息嘅。你叫中文大学新闻及传媒学院嘅讲师， 我就希望啦，苏若基教授一要责成下佢啲下属真系吓。 我担心呢啲象牙塔嗰啲弹头教授、一休之落，我话俾你听吓。嗱、唔系我即系只系嗱，我哋 DBC 有一样嘢，我哋嘅宗旨咧就系求真。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个以知识为本。嗱、所以如果有人咧喺其他嘅传媒，尤其是一啲有影响力嘅传媒，好似香港电台咁，琴晚又讲，今朝又讲咧，传播一啲唔正确嘅信息咧，我觉得我哋 DBC 或者个人咧。是有责任呢啊去澄清同埋拨乱反正嘅。就係、是、咁简单嘅。所以梁丽娟讲师只係讲就住数码广播以一个专家的身份讲呢啲咁嘅嘢呢，对唔住佢係完全唔识嘅。亦都误导嘅。佢亦都忽略咗作为传媒系讲师言论自由系紧要过嗰、那个营商环境嘅 啊，好简单。我谂咩问佢话系究竟有几多种方式去收听呢、這个系 DBC 嘅系数码广播，可能佢答唔到嘅。 嗱、有几多种方式咧？第一有 apps 可以上网，啊，可以通过 now 571台至到577台、啊、又可以用 iNow 嘅 iTune 去听。 嗯 啊佢呢啲全部都唔知 嘅、 啊，又淨係話有冇人聽心機，冇人聽心機， 係因為啲內容渣啊嘛，講 得因為就成日揾你呢啲咁嘅人去講、啊，去鬥噏，去鬥噏。 嗱，我話俾你聽，我已經打過一次電話去呢個係香港電台投訴過啦，就話咧佢哋晚黑節目嗰啲評論員係咪垃圾評論員嚟嘅？咁佢就話俾我聽，我每三個月換一次，咁我希望換完就好啦，真係。 咁你以咩身份咧？咪港台之友啦。 我如 你好似系港台之友、啊， 我朋友身份，因为嗰啲系旧同事嚟噶嘛，系、我黎职年嘅旧同事嚟。 私人谈话，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涉嫌骗取租金津贴被廉署拘捕的发展局前局长麦齐光，朝早到廉署总部报到。麦齐光同太太乘坐私家车，在早上大约7:30到达北角的廉署总部，座驾受到大批的传媒包围。麦齐光并没有回应记者提问，他在廉署逗留了半个钟之后，乘坐私家车离开。麦齐光涉嫌在80年代同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互租对方在北角城市花园的单位，并申请房屋津贴。两人涉嫌互签授权书，容许对方可出售租住单位，被质疑是租住单位的实际业主。上个月被廉署以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被捕，麦齐光随即辞任发展局局长的职位。港股开市冇耐，恒生指数是报20204点，跌64点；国企指数跌紧5点，报9956点。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因为涉嫌侵吞国家安全局秘密经费，朝早到台北的地方法院出庭应讯。李登辉话：最后有冇罪，佢唔知道，要睇法院的判决。中国男王刘翔在伦敦的奥运81米跨栏预赛中跟腱断裂，在伦敦接受了1小时19分钟的手术后已经苏醒。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交代，刘翔的手术非常成功。 一个医生坐下来，他对这个手术也非常满意。然后呢，刘翔又在医院住两天，然后回上海去要康复一段时间。总体情况良好，这个而且这个从整个这个治疗的这个标准呢，是可以让刘翔重新运动的。 伦敦奥运第13日的赛事，在奖牌榜美国已经超越了中国，以39金25银26铜排在榜首，中国就以37金24银19铜排第二，英国是排第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你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报上两个坏车报告噶吓，咁第一个位置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呢个明爱医院慢线啊，有部坏车跪埋一边，龙尾就泽安村嘅。咁另一个位置喺边咧？咁啊观塘道向观塘方向近呢个平石村啊，亦都系慢线噶吓，车龙去到后边嘅彩怡花园噶。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好，走翻过去港岛区睇睇。告示打到过去先吓，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啊，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亦都系齐齐泊住喺嗰边嘅吓。咁东区走廊落翻中环，现时啊排翻到呢个和富中心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咧，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唔错嘅，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上环消防局，同头先咧冇乜点变嘅吓。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呢分钟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排翻到呢个芜湖街嘅，东隧过翻香港亦有车龙啊，车龙排翻去边咧吓，不见到镜头噶啦。

换言之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护。这个研究将会解释部分昆虫会食了同类的原因。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9又翻嚟啦， 各位听众。今朝呢我就接受咗呢个香港电台千禧年代嘅访问嘅。其实佢哋话要访问我好开心啦，我讲过佢俾个机会我哋可以讲返一啲心底话，一啲係真话、其实我有提议呀，昨日监制打俾我嗰阵时。 乱播嘛。 係呀，因为我话以前试过㗎、我话嗰阵时阿邵路线嗰阵时。我话唔好啦，唔好啦，大班，我得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向我哋啲听众交代噶嘛，我走咗去成半粒钟， 系咯，开小差 啊，唔可以听众啊，唔可以两个台都听噶嘛，咁所以我哋咧就整辑过之后咧，就播翻正话阿梁家永 系 访问我嘅片段啊，所以而家听紧嘅大家咧唔好担心，系数码电台仲未曾咧俾人封。就唔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 不过保证你声音系更加清晰嘅系吓。 现在我哋请嚟香港数码广播公司嘅创办人郑京翰先生，早晨，郑京翰先生。 早晨啊，梁家荣少咗周容，好唔惯啊。 系咪啊？啊，有机会我哋又一齐做节目都好喎，啊。咁我想同揾你讲嘅嘢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琴日咧，我喺我哋嘅自由风节目里边咧，你已经系好详尽咁讲咗目前。 长开头先。 都合适嘅。咁都详尽咁讲咗喺呢件事态上面嘅一啲发展啦。咁尤其重要嘅一点呢，我认为好重要嘅一点呢，就係关乎到香港嘅言论自由嘅问题呀，不得不正视嘅。你喺琴日嗰个访问当中，你就透露一样嘢，就话喺你哋公司嘅董事会上面呢，黄楚标先生就话佢有个政治任务。个政治任务就係中联办要香港数码广播公司结束。咁呢样嘢非常重要，请你说明同埋加以补充。 我为我讲嘅嘢呢係负责嘅。唔止一次呢，黄楚标呢喺私底下同我讲，同朋友讲，亦都喺董事会但就唔喺个议程嗰度。 係 当我哋有争拗嘅时候或者结束嘅时候，冇纳入个正式议程㗎。讲明先 ,DBC 开董事会冇讲到呢样嘢㗎。係喺董事会嘅场合里面。 係。 佢有透露过，佢大班你知道，我有任务，我唔会卖俾你嘅。你亦都知道中联办要封你咪嘅。我讲明啊，中联办我冇接触过喺呢件事上面。亦都冇中聯版嘅人同我講過，佢亦都有講到中聯版邊個要俾個任務佢嘅，但我當然啦，呢個就因為 HeSay 咧，我只可以講中聯版，我就唔想講個主任個名，咁我係為我以上嘅言論完全負責。第二樣嘢，呢個唔係商業糾紛，全香港、全世界冇一個傳媒正式啟播三個月咧就賺錢嘅，而家我哋所講嘅投資咗1,500,000咧，好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用於基礎建設，同埋初期投資嗰方面，包括喺 AM 嘅投資啊，喺申請牌照嘅投資嗰度嘅，蝕咗咧係冇1,500,000嘅。 OK， 唔講呢個帳目問題先，講翻 佢將呢樣嘢包裝成為商業糾紛啊嘛，就為鬧事。 講翻呢個 一個言論自由嘅問題啊嘛。 講翻你所引述嘅言論自由呢一點咧，你好清楚講啦，係阿黃楚標講嘅嚇，咁佢就話中聯辦俾佢嘅政治任務係咪？ 嗰政佢話我有任務嘅。 中 聯辦要封你咪， 系中聯辦要封啊鄭京翰嘅咪，好啦，咁我又想聽下你嘅分析啦。中聯辦又不嬲都係嗰個中聯辦，黃楚標又不嬲都係嗰個黃楚標，鄭京翰又不嬲嗰個都。如果中聯辦唔鍾意鄭京翰，一早就叫黃楚標咪鬼搞呢個數碼廣播公司啦，整乜鬼佢又俾你同你兩個即係大家喺埋一齊搞呢盤嘅生意呢，咁當中有啲咩嘢變化呢？ 但个变化就好简单嘅， 因为喺曾荫权做特首嘅时候咧， 系 佢系采取一个咧开放天空嘅政策嘅， 嗯， 其中包括发展呢个数码话音广播，另外亦都发三个啊多发呢个目诶免费 电视台，一路未发啦 吓。嗱呢样嘢系我点解对曾荫权嘅尊重嚟嘅， 嗯， 因为我任何人支持言论自由，我都尊重佢。 最衰曾荫权唔可以连任嘅，真系，唉。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你阁下在内我不讳言，我的人讲嘢就几次，虽然黑人真的得罪人多政府人少。 又不要这么说。 但我只是讲真话。 OK, 好啊。 真话就是， 嗯， 我因为封了咪8年， 嗯， 跟着做了立法会， 嗯， 跟着离开了立法会有4年，总共前后8年。 嗯， 我是比较低调的。 嗯， 是比较沉寂的， 嗯， 因为第一我冇咁嘅空间去发表意见，除了写稿之外啦， 嗯， 第二亦都因为我同曾荫权先生个关系呢， 是 亦都好多人帮我呢， 嗯， 啊，我起咗个档， 嗯， 食咗煲太汁， 嗯， 你阁下我相信你都有怀疑， 嗯， 或者你一啲同事啊，或者好多市民啊， 嗯， 听众啊， 嗯， 喂，第一郑经翰是不是仲系当年嘅郑经翰呢？ 不是啊，不嬲都系你讲嘅郑英翰，我呢个我识 的。 都是啊，冇变啊。 系好多人有咁嘅怀疑。 佢哋啫，我冇。 我冇。我多谢你，啊，非常多谢你为阿星英雄。 系咪英雄？我冇讲啊。 我梗系认啊。嗱，即系咁讲啫。 系 即系有啲人对我有怀疑。 系系。 O K。 嗯。 咁我仲从来冇表态嘅。 系。 我只不过做翻我自己啫嘛。 嗯。所以我就不嬲都系郑英翰咧，就 梁振英上咗场之后咧。 嗯。问题嚟啦， 佢个问题咧唔系因为嗰个叫梁振英，嗯，有啲人就话，哎，如果呢个唐英年又唔同啦，而系佢所做嘅嘢咧，系， 嗯， 令人气愤啊嘛。 嗯， 一镬又一镬，咁， 嗯， 我对佢嘅批评梗系毫无保留地啦，嗯。 一如过往咁严苛对政府啫。 啊，咁佢哋唔系觉得呢个顶唔顺啊？其实当年俾牌我，亦都有人质疑。 系， 嗯，喂，曾荫权喺度，你唔闹曾荫权啫。 嗯。 曾荫权走咗点算啊？咁，有人咁问我噶。 一早你预咗佢会走，你冇得连任啊嘛。 系啊，咁问我噶。 系 系，所以有人阻挠咧。 啊， 当年系有人阻挠去发呢个。 实情你系咪细估唔到梁振英会做特首咧？其实 我冇谂呢样嘢噶。 O K， 因为我从来我哋冇资格去选噶嘛。 嗯哼， 我理得你边个做啫？ 嗯， 对我嚟讲，但系我亦都同时要表态。 系 当得两个人俾我拣嘅时候，一个叫梁振英，一个唐英年咧。 嗯。 当年又话狼猪之间之争啦， 是 我系拣只猪嘅，如果我有得拣啊，但呢个亦都系事实。 嗯， 但问题就系今日梁振英做嘅嘢，呢，這个政府接二连三犯咗咁多错误。 嗯， 我哋作为传媒，作为监察呢个政府，嘅传媒，我可以收声咩？佢哋系唔可以接受呢样嘢嘛？所以点解会喺5月15日我开咗咪之后，原本我哋定咗喺6月尾前注资，即刻取消咗咯，系同意咗噶嘛，通过咗噶嘛，系，有 schedule 噶嘛，即系有个注资表噶嘛，就系咁简单，我冇第二个解释。 O K， 好。咁，那个问题就浮现啦，咁问点解即係有咩转变呢？个转变就係，是，其实就係曾荫权冇再做特首啦，咁呢个就係，是，刚才你嗰番话嘅一个我自己总结啦。 你问我点解当年发牌俾你啊？因为曾荫权做特首，喂，个牌我从来都相信香港系港人治港噶，个牌系特区政府俾，唔系中联办俾， 梗系唔系啦。 咁所以你就话问我咁样解释啫。 我知。 喂，佢当年系梁振英做特首，你就唔使知攞牌啦，大伯。 我就得到个答案 啦。即系你明我系咁嘅意思啊？唔好 误会 啊！ 明白明白，冇误会，好清楚，大家大 点。因为如果曾荫权做自己做特首，就冇咁嘅事啊，可能都冇噶咁啊。 啊，系咯，就系咁咯吓。好啦，咁啊，讲翻你同阿黄楚标之间嗰，那个内部嘅争拗先啦吓。呢，个本来唔关我哋事嘅，咁但系一 点解唔关？ 本来唔关。 喺度讲呢个关，牵涉到言论。 本来唔关啊， 你牵涉到一个传媒机构咧。 我就本来唔关，但系而家关就系因为言论自由啊嘛，系冇错。 一定关公众事，呢间唔系麦恩记云吞面，大佬。 我唔系话你间公司唔关公众事，我话你同黄楚标两个人关系鬼事咩？ 关系鬼事， 咁啊。 系 咪就喺我但嗰 BBC 梗系关我事啦？ 牵涉到言论自由就关所有人。 冇错啦。嗱咁啊，想讲你同阿黄楚标之间嘅嘢啊。 咁佢又出咗个声明啦，系咪前日嘅事啦？应该系咪？咁就有啲嘢咧，就系、是、你又唔能够认同佢嘅，所以今日希望有机会咧，又有。 琴日都琴日出嘅声明。 琴日定前日啊？ 琴日。 琴日报纸系咪报纸见？琴日报纸见。 前日发，琴日出。 系冇错啦。 你又呃个人啦。 系啊，咁就有啲嘢就要回应嘅。嗱，好可惜我哋未揾到阿黄佐标啊。 佢唔会回应你嘅、 啊。我啲同事或者啲行金啊。 有一两张报纸一定揾到佢。 系，咁我揾唔到佢，我冇用啦。咁啊就希望，咁啊既然揾到佢，唯有揾你又讲下啦，好唔好？ 好。 咁、啊、就因为佢有几点嘢嘅声明系点？即系其实都唔系好多行字啫。 两点咯。 系、啦，唔系好多行字嘅啫，但系都好多嘢都要澄清嘅。 三点嘅。 系啦，冇错啦。咁就佢就提及到一样嘢，就系、是、今年二月就增加资本咗5000万。咁啊，点知公司管理层即系你阁下啦，短短三个月咧就又话营运资金不足，就于是又要注即系增资5000万，咁佢就要查数啊，咁啊，但系又未获得管理层配合咁样，咁佢有冇问过你查数？你系咪唔肯俾本簿佢睇啊？ 嗱，第一啊，至于话今年二月嗰个注资咧，其实系原定头年年尾前注资嘅， 嗯， 系迟咗两个月嘅， 系。 嗱，攞咗啲钱翻嚟咧，就即刻要找数。 嗯， 其中一条数咧就帮埋香港电台一起找嘅，就系、是、嗰、那个啊起发射塔嗰啲数， 系 咁啊完全咧一收咗钱翻嚟就使晒噶啦， 嗯， 就唔系发唔系喺个业务嗰度嘅，系基础大部分使喺基础建设嗰度嘅， 嗯， 而大家亦都知道嗰次注资之后咧，仲要再注资多5000万，所以就定咗喺六月尾嘅， 系 OK 呢个好清楚嘅呢、这个第一点， 嗯， 第二。嗱，你讲管理层其实唔系我噶，管理层咧就系何国辉， 嗯， 我系总编辑嚟嘅，同埋节目主持人嚟嘅， 嗯， 嗱，我任何根据香港公司法，任何董事要查数，我哋一定要配合嘅管理层，我哋系完全配合嘅，而家呢一个查数咧系按告型嘅，即系而家仍然进行中嘅，所以呢个又系不符事实， 嗯 ，OK， 咁当然。我都讲咗唔止一次，我哋公司系好摁住嘅，唔系好似港台啊或者其他嗰啲电台咁。我个会计部得三个人，包括财务总监，佢派你查数嘅人咧，有时多过三个人嘅。 好似辞咗职添啦，财务总监。 我财务总监走咗，你咪怕咗呢班友。 嗯。 因为已经 啱啱怕边个 因为点解咧？啱啱做完我哋嘅，我哋啱啱做完一个核数报告，系由 KPMG 做嘅、 嗯嗯， 即系全香港最有规模嘅会计师行。 嗯。 而且系毫无保留咁签咗个核数报告，亦都我哋交咗俾港管局嘅。 系。 咁佢再嚟又核多次啊！咁我哋边有时间应酬佢咧？但我哋尽量配合。 嗯， 喺唔影响我哋嘅日常工作咧，我哋系配合嘅、 嗯。 但一路都系做到前日为止咧，我哋先至叫佢咧，喂，可唔可以离一离开先？ 嗯， 因为我哋冇办法应酬你嘅暂时，因为我哋要遣散啲员工。 嗯， 个财务总监就辞职。 嗯， 但并不表示唔同嘅合作嘅，我哋系完全100%合作嘅。 系，咁佢话你唔合， 按高型嘅未查完嘅， 即系佢话管理层唔配合就唔系事实啦，系咪？ 唔系事实，唔系直接系。 嗯 ，OK， 好啦，咁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点咧，佢就系因为经营困难就资不抵债啊，所以佢就认为要负起呢个董事责任，就采取必要行动， 包括叫你唔好卖广告。 系、嗯、啦，除咗呢个叫你唔好卖广告之外，佢仲有咩行动？ 广告啊，唔系卖广告，佢接广告， 唔准接广告，接广告。佢仲有乜嘢？ 唔准卖收音机。 有咩行动系采取咗啊？佢 冇啊，不停收律师信啦。嗱，呢啲嘢咧，老实讲，我好惊，因为律师成日就话大班你太多口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啦。吓、 嗯， 唔好讲公司啲嘢最好。 嗯， 不停收律师信嘅。 系 ，OK， 而且唔系资不抵债，因为我都唔想再解释嘅。任何一个传媒机构，全香港， 嗯， 如果有嘅，只可以谈嚟嘅。而且我哋集资咗1亿5000万，大部分系用喺基础建设嘅。 嗯， 而家仲系投资期，所以话因为唔赚钱，所以执咗去咧，对唔住，我唔可以接受。 嗯。OK， 咁佢所采取，佢认为要必要嘅行动就照你讲就即系采取咗就三方面，一就系话叫你唔好再接广告，二就系唔好卖收 卖收音机， 三就系好鬼多律师信，系咪？ 唔系仲有一样嘢咁，佢咪而家我哋咪、唯一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是、如果喺未来呢三日内唔注资嘅话咧、大家股东包括我在内啊，唔系一个人注资5000万噶，系讲紧大家一齐科水 啊， 跟住股份持有量 吓。 嗯、如果大家唔去跟佢嘅承诺，亦都包括系对政府嘅承诺，或者话发牌嘅时候咧，其中有个财务嘅承担咧，系摆喺上网噶。我谂嘉永你可以睇到、 好啊，好啊。 就我哋 DBC 系申请牌照嘅时候，而家仍然喺网上边嘅。 嗯， 大家听众可以睇嘅就喺呢个港管局。 系 DBC 系承诺喺未来六喺即系发牌后6年内咧系。 投资2亿、6亿二千万，亦都有一个简单嘅 business plan， 即系一个业务计划咧，系需要投资到2亿之后咧，就可以有机会达到收支平衡。 系好啦， 如果喺未来三日佢哋根据呢啲承诺去注资嘅话咧， 系 我只可做一样嘢，咪就系佢就叫我哋遣散啲股票。 嗱，你喺较早前啊，喺佢出声明之前咧，我记得你喺第啲场嗰度曾经讲过嘅，你或者你同埋你啲股东啦，部分人啦，有个方案去解决呢件事嘅，不过全部佢都唔接受啊，就有三点嘅你嘅方案， 一个方案 系啦，一就少数派股东就系以成本价买啊黄楚标嗰啲人嗰啲股份啦，咁啊二就系少数派股东就承担更多注资啊，咁啊第三就揾第三者注资啊，咁样，但系你就曾经讲过黄楚标，但系喺琴日嘅声明嗰度佢又话，咧就本人及部分股东愿意考虑以合理条件让出股权比合资格嘅投资者，咁系咪即系你哋三个方案当中其中至少一个咧？佢而家制嘅系咪咧？ 对唔住啊，嗱，呢个就但呢个方案咧，其实系由佢哋啲法律顾问去撰写嘅，系保障翻佢哋嘅权益嘅，因为有啲嘢讲咗出嚟咧，可能系对佢哋不利嘅。嗱，嗰三个方案系咁嘅，我哋都有提出嘅，佢一系你买我，一系我哋买你啦。佢哋拒绝啦。佢讲咗我唔会卖俾你噶嘛。第二样嘢，我哋呢边亦都冇能力卖佢嘅，我哋只可以系买黄楚标嘅。因为佢一路都系佢牵头。即系同我哋对抗。 咁佢话愿意卖啊嘛，不过你系咪合资格投资者就唔知啦。 咪就系咯，如果佢要卖俾我哋，佢就讲咗，我净系都讲咗话唔会卖俾我噶嘛。 即系你唔系合资格 咗你啦，我知道啊。佢话中联办话，你知我有入报噶，我唔卖得俾你噶。 你唔是合资格投资者 ,OK。 其实你已经答错了。第二个方案就话咁就乜你其实有个承诺不出钱囉。可能你唔出，不如我哋出得唔得。但嗰个我哋可以出喎，我哋仲有乜能力㗎喇，我何国辉同埋夏佳莉啦。不如我哋出五千万啦，咁但係佢话我唔愿意俾你摊薄我哋啲股份㗎嘛。我情愿而家零，即係我情愿而家执咗去。 喂，最后唔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我啲同业都好关心我哋啲 DBC 嘅同业啊，甚至係前同事啊。嗰、那个前景係点啊，有咗说法会今日派遣散信系咪 可有其事。 你直情直接咁讲咗嘛。 我今日要如果冇注资就我一定要去遣散员工 㗎。系咪今日 派信㗎系。 OK, 好、多谢晒你啊郑景翰先生。 拜拜。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57分、58分差唔多。 九点唔系差唔多。大伯，你好似下边一句未讲噶。嗱，你今日派信，但系仲有一个说话未要讲，就系话，如果系有一个安排解决到，系我哋继续会做落去噶嘛？ 嗱，我哋即系一个负任嘅公司嘅领导咧。我一定要做一样，一定唔可以拖欠任何员工嘅工资。 系啊，你一路讲咗话有1000万系预咗，万一要 啲钱咧，我哋就我嚟做呢个月嘅人工， 系 直接维持到9月10号， 系 立法会选举为止，包括需要支付嘅假期啊， 系 啊遣散费啊 ，M P F 啊等等咧，我哋系有能力去做呢样嘢，我就要做咗呢样嘢。 系 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是话我哋一班好好嘅员工，嗱喺其他机构咧，如果你知道就嚟冇一路，就嚟结业就嚟执笠咧，已经鸡飞狗走啊！而家我哋仲喺度坚守岗位，大家都要做到最后一分钟。 呢个叫专业啊嘛！ 呢样嘢咧，我系无言感激嘅，亦都好多谢听众。明知道有可能就嚟执笠，仍然二话不说， 继续买 搞签名 收音机吓， 走去买收音机。呢样嘢咧，亦都令到我咧系非常之感动嘅。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但我谂我哋用多少少时间咧，攞啊 风咩呢个风骚啦、 啊，大家真风骚。 阿梁超好一啲时间啦，我哋交代一下关于公司啊。今日发信之后我哋点样做呢？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